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身在香港嘅我过得非常风骚，之余都希望无论你身在何地，听紧呢个节目或者唔系听紧呢个节目，都系生活得健健康康、愉愉快快。我系小张张，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平平安安。我系小依依。 早晨，我系孟强，祝福大家一切顺利。I've been watching you, a la la la la long, a la la la la long, longly long, long, long. Come on, a la la la la long, a la la la la long, longly long, long, long. Hey, standing across the room, I saw you smile. I said I wanna talk to you for a little while, but before I make my move, my emotions start running wild. 上嚟收到68%，10点14分，听紧呢个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Sweat 啊啦啦啦啦啦，美丽数天，早晚清凉啊，日间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风骚爆人，星期三3小时。我哋今日有呢个风骚实习生，仲有阿徐雪。仲有客家婆。 I'm looking in your big brown eyes, oh yeah, and I've got this to say to you, hey, girl, I want to make you sweat, sweat till you can't sweat no more, and if you cry out, I'm gonna push it some more, oh, oh, oh. Girl, I want to make you sweat, sweat till you can't sweat no more. 做个细路仔啦，你仲记唔记得细路仔嘅时候咧，有冇啲咩你做过嘅事咧系好大胆嘅咧？网上咧有个人咧就影咗佢屋企嗰个小朋友，我睇个年岁咧，就样咧应该系大约系7、8岁咁上下啦。佢最大胆嘅系咩咧？就系自己同自己剥牙。 诶、欸，哦。 你做咩？你突然之间起只鸡皮？喂，其实咧，嗱， 好痛咯。 因为但系咧，你嗱，如果你大家有回忆咧，其实嗰啲叫乳齿咧，松到好松嘅时候咧，唔好话剥啊，其实咧，可能你食食下嘢咧，喂， 系啊， 冇咗嘅， 系啊，啱啊。 又唔系真系好似大人嗰啲咁痛嘅啫，即系我咁睇啦。 唔系，我觉得 大人系自己摸唔到嘅，大人嗰啲系要去牙医度帮你扯出嚟啊嘛。 呢条片你唔好睇啊！如果你已经揽晒身咧，打晒冷震。 唔系，你细个嘅时候你嗰啲牙系点甩噶？如果你系咁， 你都系阿妈攞条线撬两下，然后 喺度闷到啊嘛。 闷有冇试过 啊？系啊，咩都试过噶。 闷嗰啲系漫画嚟嘅啫嘛， 唔系有 嘅 有， 真系 乜嘢方法都有。其实就系等你个唔觉意就冇咗。 系啊， 其实系唔痛噶嘛，流少血嘅啫嘛。 系，咁佢点解呢条片啲人会觉得佢咁大胆咧？因为我又奇怪佢阿爸阿妈有佢，佢拎住个钳咧，即系真系佢做嘢嗰啲工具钳咧，钳住只牙，扑咁样，仲要话佢咧面不改容啊！可能其实佢只牙都松到 有啲细路仔系大胆啲嘅， 吓 系、 啊、 有一定系有。 其实除咗大胆，仲有一种叫忍痛嘅能力，系咪先？即系你除咗胆，你会。可能仲有少少痛噶嘛，虽然你话系已经松松地系嘛，咁咯系，可能佢阿爸阿妈觉得好 power 啊，即系好骄傲，哇仔好劲，好嘅，诶拍低佢先咁样咯。 不如叫阿仔嗱，你摆一档喺度，你叫你啲同班同学边个唔敢摸啊？ 但系你会觉得好得意啊，即系以前呢啲咁嘅嘢咧，你唔会话即系要同爸爸妈妈当系一件事咁样， 拍片 啊，跟住又摆上网啊，跟住又喺电台会讲啊，唔会噶嘛。 好少事，因为呢 仲要喺电台讲， 日日发生。 因为系每一个人都会经过，系什么几多回事咧？系咪 何足挂齿咧？ 真系挂齿咯，系啊！佢而家就 系 剥咗个乳齿咁样，系嘛？真系好唔同啊！嗬，年代真系好唔同。 我记得咧，我妈话俾我听，有一件事咧发生喺我身上，但系当然我记忆系完全冇嘅，即系我唔记得呢件事嘅。佢话有一次咧，因为我哋嗰阵时屋企咧养咗好大嘅狼狗，嗰啲德国狼狗，即系耳仔竖起嗰啲咧，好大只嘅。咁啊，细路仔唔识惊嘅，咁啊成日都喺狼狗身边坐喺度。玩啊咩咁样，咁有一日咧，嗰只狗咧，狗咧一种无意识嘅动作噶，唔知啊，你可能冇养狗就唔知，佢条尾会不意无意识咁乱发， 系啊，粉到你， 揈咗我块面一下， 你好嬲。 我好嬲， 咬只狗 报仇 系啦，跟住阿妈同你讲就系狗咬人，唔会有人咬狗， 或者叫狗咬狗骨 就得啦， 就有个剔路啦， 你化身成为只狗。 因为我噬咗佢一啖，咁我记忆中真系唔记得啦，系咯， 噬咗一啖， 即系咬佢一啖。 O K， 咁你可能我啲系 B B 啊，两三岁嗰啲你唔记得噶啦， 冇咁细嘅，我谂四五岁啦，系，但系只狗又冇咬翻我，即系个问题。 有你都唔知啦，咬咗你一忽咧。 如果唔系你仲靓仔啊？ 咪系 咬咗边咬咗边忽？ 我点知你啊？ 知你啊？你有啲嘢冇咗咧？中毒啊！送咁都话到，哇！ 边算毒啊？有啲仲毒噶。 你细个时候有冇啲得意或者即系比较大胆嘅？你仲记得？ 嗯，冇乜呢啲。 你细个唔玩大，即系唔玩啲比较大胆嘢咁咩？ 我都冇得出街。 哦，咁你喺屋企都可以好大胆噶嘛？ 踢波咯。喺屋企啊，砰咁踢落个 砵柜。我有谂到嘅，我有谂嘅。你以前咧，你有冇见过即系屋企嗰个好中意咧有啲板间房噶？即系所谓而家咪成日都喺度讲噶。唔系啊，你啲房啊，其实你都系叫板间嘅咋。 我知，我哋屋村系布帘，你嗰啲浴场边有块玻璃， 唔到顶啊嘛。系唔到顶嘅，上边嘅话其实基本上咧系只系一啲咧木整啲栏杆嘅啫，布都冇嘅。其实你喺里面嗰度咧啲咩声嘅话系会传出嚟嘅，嘿咁样嘅，咁而下边咧都系唔间到落下边嘅，冇错。咁因为其实一间屋咧，通常你以前都系好大嘅，可能系千几尺，但系你就一家五六口都喺嗰度住嘅，系啦。咁你有个可能有一个姨妈或者有一个姑姐，佢又会因为近佢翻学啦，佢又会嚟呢度住下嘅，冇错，一定系有咁嘅情况啦。佢又会板间一间咁样嘅房俾佢嘅，就系上边系通嘅，下边又系通嘅。好似你咁样讲嘅话，系因为咧可以系空气流通，但系亦都好唔隔声嘅，听嘅声会入到去，房嘅声都会出到嚟嘅。但系如果系你话作为一啲姑姐啊、表姐啊嗰啲，冇乜所谓。 你讲快啲， 我下山一千字，好啦，去到重点。 重点 就系嗰阵时候，你会觉得嘅就阿姑姐嗰间房咧系好神秘嘅，因为咧女仔嘛，咁你里面嘅话一定会有啲高踭鞋啊、唇膏啊， 有啲香味啊， 系啦，有啲香味啊，有啲可能系嗰啲咩花露水嘅味道啊，咁佢出门口嘅话咧，佢会锁门噶。 好啦，咁、哦、到嗰陣時候咧，我就知道佢又生咗 B B 啦，佢都仍然係繼續咧喺我哋屋企度住緊嘅、哦。初頭嘅時候，咁跟住咧，我哋就覺得好正啦。咁啊，成日咧都會咧擒上去，由、 哦、 上邊嗰啲欄杆嗰度咧，就梗唔係裝啦，直頭係 跳入去啊！ 佢到門口 有乜有冇裝嘅？ 你哋 個細路仔係咁 啦， 捐唔到啊！ 咁我就唯有喺上面嗰度， 好危險啊！ 就擒上去同我家姐兩個。 有冇綁安全繩啊？你哋 梗係冇啦，嗰陣就冇職安健嘅。而家仲打咁多，你明嘛？冇職安健嘅，仲要好驚喎。一定要趁晏晝啲人出曬街。 四點啦，即係呢個時候翻嚟， 唔會有人又翻嚟。冇錯，就趁佢翻嚟之前嘅話咧，你就要探 險啊！一定係探險啊！ 真係用呢兩個字嘅，就要去探險啦。咁樣係啦，咁跟住咧入到去嘅時候就會有頭先我所講嘅嗰啲嘢啦，又會攞人哋啲櫃桶出嚟睇下， 係真係唔知點解咯， 好神秘，佢哋啲衫又哇拎嚟睇下咁樣，又唔敢著嘅。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即係最大膽嘅就莫嗰啲乜嘢咧，就係、是、偷嗱。如果係佢係我姑姐，咁即係如果係生咗出嚟嗰頭我表弟啦，啱唔啱？ 嗯， 係啦，咁我表弟咁佢就飲一隻奶粉嘅，我哋以前真係乜嘢都冇噶嘛， 偷嚟飲， 偷佢嘅奶粉咯。我知啊， 试下咩味啊嘛，未食过啊嘛， 好好食噶， 好好食嘅咩？ 仲要系好快嘅，就系、是、好，每人一羹，一羹之后冚落口度，咁就 成口都 系，然后又跟住又话你多啲，又再不少少。 问题系嚟啦，跟住有一次咧，就因为咁样嘅话都偷唔少啦，就耐唔耐嗰阵咧，我哋间唔中会听到阿姑姐喺度讲嘅，佢就系话啊，唔知点解咧咁大食嘅苏虾，呢一排啲奶粉去得好快。 跟住原来几个苏虾，几个苏 虾。佢有冇发现你同你家姐肥咗啊？定高咗？哇！你越嚟越大只喎， 仔越嚟越瘦。我就真系好快。 阿仔又好委屈咁望住你哋偷我啲嘢食。 但系个问题在于嘅就系佢解决呢一个问题嘅就系佢买多一罐。 哇！ 发 达啦， 再爬多几次。 但系好啦，咁啊，点都有一次嘅话，我觉得上得山多终遇虎。 系一定噶呢啲衰嘢。 我唔知系咪因为佢知道应该系有人嚟偷啲奶粉啦。 攞支笔 mark 住啊！ 不是，跟住咧，我哋入到去嘅时候，我就到哇，奶粉都快脆脆啦，咁跟住就每人焗一口之后，跟住就走。点样知道？点解咁咸嘅啫？跟住讲下之后发觉起泡， 碱粉嚟嘅。哇，咁毒啊！ 哇！ 跟住原来佢系将食剩嘅嗰罐搵嚟摆咗啲碱粉落去。 佢冇心噶嘛？ 佢冇粉，佢 冇 心嘅。 冇心， 只不过系我哋亦都好慌张，你明白？总之你见到系嗰个有个好肥嘅 B B 嘅嗰个罐嘅话，就攞就落你个你个罐，焗完之后即刻含住就爬走啦。点解仲哇咁样嘅？咁啊哇，跟住真系好好啊，洗干净咗个口。 咁你要含下啦，阿瓜媽小姐，你 真係冇啦，冇仇報呢啲， 冇仇報啊！佢唔係整你嘅， 佢又唔係整我，係 啊，老天爺安排啊， 老天爺安排嘅，咁之後就唔敢啦，因為一見到嗰罐嘢就冇啊， 驚啊！真係細路仔真係驚噶啦， 你會有翻咁樣嘅創傷後遺症嘅，唔敢再偷奶粉。 呢個故事教訓你乜嘢啊？ 冇教訓我啲咩嘢？ 有冇睇清楚個罐？ 山多終遇虎。你都有今日，即系话其实所有嘅嘢嘅话咧，都系有现眼报。 冇错啦，真系上天有安排，冥冥中有主宰。 若然未报，时辰未到。 系啦。 yours to me, and I give mine to you. I need someone beside me in everything I do. 在你那个酒吧未有这个贴精之前呢，即是我想和你讲，市面上呢或者这个地球上呢很多呢那些叫卖点呢或者都是可能呢是呃氹氹的。我看呢他是网上有一个热卖的产品，他说叫爱因斯坦的大佬。 你就买喎。 爱因斯坦的大佬。 小时候 的。 不 用一蚊，每个人当一蚊，一蚊买爱因斯坦的大佬。你觉得他是买什么呢？爱因斯坦的大佬，咁咧就话热卖，喺国内一个嗰啲叫做出售嘅平台上边嘅，系啦，咁啊卖做咩？爱因斯坦个样啦， 系嘢饮嚟 啊？唔系，佢话咧，原来咧你俾咗一蚊之后咧，佢就有一个客服员，即系一个 telephone operator 同你倾一阵偈，鼓励系你，即系俾啲意念式嘅鼓励同支持，哦、可能同你打。 即系 brainstorming。 系啦，咁上下啫。咁点解啲人又会咁即系咁虚无缥缈倾一阵偈咧？俾钱，因为平啊嘛 ，cheap 啊，一蚊。咁可能啲人好啦，就算俾你，我发觉系咁嘅。有时有啲平嘅嘢咧，你系唔会咁惊佢呃你嘅，会唔会？即系你诶，算啦，就算斗当俾你呃一蚊就一蚊啦。 对唔住，我可唔可以退出呢个话题？因为谂起呢啲坑啊拐骗咧，其实我有好多点子。 因为你睇心夹 啊。系啊，我有好多点子，不过我。真系 控制住自己， 系啊！ 你突然间又谂，我都得我一样嘢， 做得好好啊！系啊，因为你真系革命，你又改过自身。如果以前嘅话，我觉得你会演几好噶、 啊。系、啊，我已经去到嘴边噶啦。 你知唔知啊？佢卖出咗70,000+。 哇！嗯、我心血之水。 偷乜鬼？系咪先？ 7,000+， 咁咪就系想改变你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秘书长李少明话：，如果可以在农历新年之前做到在大型节日活动延长口岸服务等措施，是合适的时间。只要给予业界2至3日准备，相信可以配合人手安排。李少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先延长深圳湾口岸的开放时间会比较好，可以照顾到前往南山等新区的旅客。他又认同集体大型运输是假日应付大量人流的解决方法，相信只要做好配套，仍然会有旅客搭跨境巴士往返两地。俄罗斯星期二再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话，俄军当日向乌克兰发射了99枚各型导弹，乌方防空火力拦截其中72枚，乌军亦都拦截了35架攻击型无人机。 扎卢日内话，嚟自俄军嘅导弹包括十枚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呢十枚导弹已经全数被美国供应嘅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佢形容呢一个系一个记录，话如果呢一啲导弹击中目标，后果将会系灾难性。扎卢日内又感谢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强调冇理由相信俄罗斯会停止攻击，所以乌克兰需要更多嘅防空系统同埋弹药应对俄军嘅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商船在厄立特里亚红海港口城市阿萨布尔东33海里的曼德海峡附近发生三次爆炸，爆炸原因仍然在调查，而涉事商船船长报告说船身没有受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红海商船的攻击力度，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受袭击事件影响，几间航运公司已经暂停红海航线，转移绕行非洲进行更远的航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01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2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4点，跌3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8元升个4，阿里巴巴73.1跌个6，盈富基金16.74跌2毫，比亚迪股份208.6跌8毫，网易148.3升2.2，美团77.9跌个半，友邦保险64.6跌1.05，南方恒生科技3.574跌8.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4， 日元 142.06， 瑞士法郎 0.84， 加元 1.333， 人民币 7.153， 英镑对美元 1.263， 欧元对美元 1.094，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6。港金报1920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4.39美元，卖出2064.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队荃青交汇处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对出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荃青交汇处。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嘅。咁再讲一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呢一段路咧，就是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咁而家咁多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咁喺路面方面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介乎太子道西至到窝打老道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最主要咧就影响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就不能够右转入去窝打老道啊。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马鞍山路恒安村九龙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三今日礼拜呢第三次有呢一个嘅风骚实习生，11:00就会出现㗎啦吓。今日佢嘅表现如何咯？ 哇，好战争啊！ 战争、 啊，好似即係一个比一个劲咁。嗱、啊，我唔系咁嘅意思， 系 即系越嚟越。即系每一个都 都 哇，系身怀绝技。 咪咯， 我觉得我位置好危险。 唔好咁讲，你冇矮化自己，冇事嘅。系啊，你 唔系我矮化自己，系佢哋高化咗， 拉高咗条腿。 唔紧要，因为你个名讲得好，小强，小强曱甴，曱甴啲乜柴都唔死嘅。继续生活啊！ 好 嗱，咁啊，人类咧， 等阵你唔好继续头先个话题 啦。我冇啦，完咗啦，嗰个话题 即系有一个句号啦嘛。 完咗 ，OK 好。 你咪个心仲谂紧啊？ 系啊， 咁样。7萬多蚊 喎， 咁嘅嘢，但你话系咪先？市面上如果真有呢行骗嘅骗徒咧，你撩起我先讲嘅啫。即系咧，你平嗰啲咧，特别之会呃到人，因为人哋觉得诶、哎，算啦，一蚊系咪先？即系我就睇下你做啲乜嘢，咩爱因斯坦大陆，佢又觉得好即系吊鬼个名字，就系叫卖一个名人嘅一个好叻嘅人嘅脑袋咁样咯。系、不过嗰个话题唔讲啦 吓。OK， 好， 费事你又多嘢谂啦。咁啊，近日本呢个话题咧就地震啦。与此同时咧，有人就揭翻开，好多时都有呢啲咁嘅天灾人祸咧，就话某某预言家，好多年前讲嘅，好多年前预测过会喺今年会喺日本会有咁嘅地震。咁我睇嗰个预测下面仲有一系列嘅，即系预测乜嘢乜嘢咩，其中一个我都几得意嘅，佢就话咧呢一个好多年前走咗噶啦，死咗嘅预言家，佢将来人类嘅寿命咧有可能一路升到150。或以上，咁都系呢个只系预言啫。但系咧不谋而合，美国有个研究咧，今年咧嗰啲科学家就研究人类嘅寿命咧，有类似嘅论点，就话人会越嚟越长命。以前咧对于我哋一般传统嘅谂法咧，咩人咩70古来稀啦，咪100岁已经系人岁啦。但系佢亦都同样一个讲法，就系人可能会活到嗱，佢预测嘅啫，根据嗰个人嘅以前嘅寿命嘅顶端。再延伸，再延伸，佢将来咧系好有可能去到140嘅，或者30、40以上啦。但我谂落去咧，我觉得哇，如果系咁咧，人生嘅计划真系好多人惊。你谂下，如果你当如果而家一般人60岁、70岁退休咧，喂，你仲有成60年，咁嗰60年做咩好咧？同埋你点样生活落去咧？我谂成个世界嘅人都要重新再思考一下佢嘅工作啦、家庭啦、住屋啦，好多嘢再谂过，系咪先？ 我自己觉得咧， 咁长命喎、 啊。 如果 我70-80岁咧，我够噶啦。我因为只要过得开心啊，有工作啊，有嘢做，有嘢玩，有嘢食，有班老友记喺度，我够噶啦。我 九十岁都冇意思啊，系啊，真系啊。 唔系我延伸你讲紧个嗰样嘢嘅话，我只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话，即系所谓叫做啊，其实好耐好耐之前啊，讲紧秦始皇都希望嘅就系、是、系 啊，希望可以长生不老啦。我谂呢一个系咪人类有某啲系有有啲权力嘅人，佢都会希望自己系会比较即系长寿或者会点样嘅 永续佢嘅。 但系亦都有另外嘅有啲嘅谈论讲紧嘅就系话，自从医学昌明、医学发达，其实某程度上亦都系将我哋嘅人类嘅寿命不断咁样去延长。 嗯、 但系呢一件事可圈可点嘅、 嗯， 因为嘅就系所谓叫做系长命嘅话，系咪就叫做好呢、 嗯、 因为有好多嘅就系延长咗你嘅寿命嘅，但系你可能就系终身剩翻嘅啲时间嘅话，就系卧病在床。 嗯，系啊。 又或者就系话你应该要系阳寿尽嘅时候嘅话，你仲系仍然用某啲嘅药物也好，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医疗嘅系统也好，佢哋会令到你嘅就系嗰、那个寿命系延长咯、 嗯。 但系你有冇佢嘅质？ 质素 咧，即系你嘅长命嘅质素咧，咁呢一样嘢就睇下你系会点样追求啦、 嗯。 当然，正如你所讲嘅话，我所谓叫做嘅就系长命嘅话，仲系应该要附加有好多嘅条件， 系啊，自理能力啦， 先至系有意义嘅，啱唔啱啊？有自理嘅能力啦，你晓行晓走啦，你身体健康啦，唔需要人哋照顾你啦，亦、 嗯、 都唔会系加重咗嘅就系、是、社会嘅负担啦。因 为 你 讲紧 有好多嘢嘅话，都系好大件事嘅，唔 系 净系你长命咁简单，仲要出生率要掟翻匀， 系啊， 你个社会嘅结构先至系话系可以攞到个平衡嘅。其实大家都喺度讲紧呢一样嘢，所以我觉得如果讲呢一样嘢嘅话，即系个好处定系弊处嘅话，唔可以单系净系讲，所有嘅嘢可以令到人越嚟越长命。其实你要再倾紧嘅 嘢 系有好多嘢系大家互相系平衡。 到时人多咗好多咯，又冇屋住啦。 嗯，同埋如果你 先 人多咗好多啊， 系啊，你谂下你少人生 B B 代同堂，七代同堂， 听下都觉得得人惊， 系咪啊？ 系啊，最后生个都八十岁 嘅，系啊，咁嗰啲人全部唔做嘢噶啦嘛，系六十岁嗰个做嘢 就唔系噶啦。我觉得如果 所以你个退休年龄就可能要再褪后噶啦。 哇，你褪到八十岁咁啊，弊家伙啦！ 如果你系健健康康嘅，我都唔想摆喺屋企嗰度，根本你完全系冇用啦、 啊。 我觉得系咪啊？ 系啊，到时八十岁嗰个要大系120岁嗰个老人家去睇医生， 唔出奇噶。第时真系有啲情况、 啊。 其实如果推迟嚟讲，而家咧已经系推迟咗好多噶啦。你唔觉得而家好多做紧嘢嘅，其实都已经六七十岁 啊，七十几岁、 啊，其实真系好多噶。 不过倒翻转，而家好多七十零岁嗰人 好健康， 好 靓 仔，仲要好精靓。 系 啊，哇！你睇唔出噶。 我见过有一两个吓死 我，你知唔知 啊？ 系出边度做嘢噶，跟住同我影完张相之后，佢、话：你估下我几多岁？我估你六十几岁啦。佢唔好你再大啲，七十几岁唔系，系八十五岁啊！ 哇！ 但系佢仲系花枝招展，系啊，即系出嚟啊，周围趁、去玩嘅。你多数见到咁长命同埋咁开心嘅，都系好 socialable 嘅， 冇错， 好多朋友仔嘅，大家互相系有好多一啲社交嘅活动啊，系互相关照。我通常见到嘅都系有咁样嘅情况。 我嗰日坐地铁， 嗯， 就我企喺度嘅，跟住有个阿伯入嚟。 让位俾你，因为就觉得你系孕妇啊， 人工 唔系孕妇， 人工。 我收埋 ，sorry。 咁有个阿伯坐咗喺度嘅，咁有个老人家入嚟，嗰阿伯即刻弹起身，你坐啦咁样样。 叫你啊？ 唔系叫另一个老人家， 更加老嘅老人家 系啦。咁啊坐啦，咁佢话唔好意思，咁样我其实都系差零岁嘅，咁样佢话得啦，你坐啦，我好精神，好健康。咁话你几多岁啊？我九十。 哇，九十又未七十岁。 系啊。但系佢睇上嚟佢真系好正， 腰板挺直。 系啊，佢话使唔使俾个身份证你睇啊？唔使，大家都觉得，话向呢个九十岁嘅老人家致敬， 系 真系啊！哇，佢几劲啊！佢你睇佢起身嗰一下咧， 扑一声。 即系一嘢就起身咧，佢都唔系咁样扶住咁样趌起身，你就知 道。如果佢咁样扶住，又唔会让位俾人 啦。 你有冇担心你自己啊？你琴日先同我同阿杨洋讲一样嘢， 踎唔到啊！ 我真系有啲担心你啊！ 我都 担 心 啊！ 我谂谂计先， 系啊， 度先， 要有翻多少少肌肉。 系啊， 系啦，你先至可以啊，所以你咪就要练咯。 系啊，做 个啰柚要粗噶， 梗系可以啦。 黐线真系啊， 傻仔。 OK， 嗱，我唔再花时间去啦，鸦鸦片片，我花时间去运 动。好，希望你身体健康。 揾到啰柚。 Baby, can't you see I'm calling? A guy like you should wear a warning. It's dangerous. I'm flying. There's no escape. I can't fade. I need a hit. Baby, give me it. You're dangerous. I'm loving it.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佢系黎瑞恩，我哋叫佢做小恩子。1989年，本来安排带到升学嘅佢，朋友介绍参加歌唱比赛，而且得到冠军。喺一位音乐人赏识之下，向佢屋企人游说，同唱片公司签咗合约。正式成为歌星。1990年推出了这首歌曲，小恩子的吻合。 为何避免相逢竟邂逅，为何未舍抛开却分手，西扯枕拖也不会太久，仍难避过是你这问候。我跟他幸福吗？其实心底始终喜欢你多过爱他。 这首歌并未为他带来太多的注意力。1991年转投另一间唱片公司，推出了这首《发誓》。年纪轻轻的他演唱情歌，非常之有感情，加上这首歌曲其实真的很好听，还记得吗？ 到了今天没有问清楚你我之间，不想知因果，原谅说过，就当是今后流过回忆帮助。爱已销毁，热炽的光辉，破碎的心早已是问题，无谓勉强，求你能将当日情爱一切放低，再发。 九零年头嘅多个新人嘅数目非常之多，喺咁多嘅竞争之下，佢嘅名字暂时唔系太多人记得。1992年，佢出咗呢一首歌曲《雨季不再来》，同名嘅主打歌曲邀到 Chris 王啦，系咪佢创作曲词？大家开始对佢越嚟越留意，呢个小妹妹唱得真系几好。 谁人让窗纱打开，窗满之外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将你扑进我的唇上指针，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枉有千言万语讲，枉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 真正令小欣子成为无人不识的红歌星，当然是讲这一首歌曲。有人开玩笑地说，是不是一人有一个木箱啊？当然不是，人生必须有什么，就是梦想。哇，这个歌曲哇瞬即成为三台冠军歌曲。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 一人有一个梦想， 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每个人的际遇都不同的，小欣子的婚姻生活不算太顺利，好在她一贯的性格都是乐观积极。两年前她的胰脏发现有两个良性的肿瘤，好在后来两个肿瘤自动消失了。希望未来日子她有更精彩更美好的生活，就像这一首歌一样，走在阳光路上。送给你有小欣子的这首阳光路上。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是偏远漫长，爬越了弯角，前面会有你我方向。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演。 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我也有过半天迷惘，对我过去半分钟的凄怆，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真心扮上放在路旁，随着我错过，总不懂得恋爱。夜、yeah, 还是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已到了半天朝着，悄悄退去，半天寂寞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信心。放在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实习生 FST。 好，嚟到第三个礼拜嘅风骚实习生，我哋电话里边已经有我哋今日嘅参加者，就系文文啊， 003号文文， 系学号003宝刀， 喂喂 ，Hello， 你哋好， 文文你好， 系 Hello， 你哋好， 食咗早餐未啊？ 食咗好耐啦， 点唱咩？ 唔系啊，佢好似慢咗啲啲。 你系咪喺你唔系香港系嘛？ 我喺香港啊，我喺香港。 点解有少少时差嘅？ 唔系啊，我明白你讲乜嘢。我哋讲完之后嘅话咧，你系等一秒你先至讲。 系啊，精神啲，醒啲，有冇饮咖啡？ 有。 文文，首先你知唔知道我头先两位拍档系讲紧你咩情况先？就系话咧，你个节拍 delay 啊嘛， 系 啦，即 系 你唔单止你回答嘅时候有少少慢啊，同埋你讲嘢个节拍好似好 leisure 咁样，好似好夜晚咁啊。嗱，其实做 DJ 有时都系日头咧，通常我哋会个语速系会精神啲、开朗啲咁样嘅，好嘛？好，俾多少少 energy， 嗱，真系劲咗，好嘢喎，真系嘛，好嘢，俾啲掌声佢， 介绍自己， 鼓励。 其实本身我想谂住温柔啲嘅。 哦，你想住郑子成原来。 其实我都掰嘅。 都 OK 嘅。 哦，明白明白。 不如你又展示有温柔一面同埋歪柔一面。 咁你温柔系点嘅？ 系啊。 温柔咁介绍自己啊，唔该。 系啊。 我咧系 man man 啦，咁系咯。 咁啊咋？ 傻猪姐， 你介绍自己叫咩咩？咁好多嘢， 乜嘢？ 唔系咯， 你做咩噶？你喜欢啲咩啊？ 好好，而家开始。 我正经啦，系 OK。咁咧，其实咧，我而家系做紧保险啦。咁啊，踏入2024年咧，已经做咗17年噶啦。 嗯。 咁其实就即系呢份工系我做得最耐嘅工啦。咁、然后我做过航空公司啦，航空公司我做过五年啦。咁又做过投资银行啦。咁都做咗好多工，其实我有好多做工嘅经历啦。咁然后咁好啦，咁点解我会打电话嚟参加呢个节目呢？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做 DJ 嘅。咁细细个读中学嘅时候呢，我又参加过一个节目叫做，其实我妹提返我，我唔记得咗个名嘅。咁系麦润秀嘅你做 DJ 我打碟。咁呢又系 tag 歌嗰啲嘅。咁所以 tag 歌呢，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有一手嘅。咁好啦，就咁我参加个 继续啊，继续 笑下啦。咁好啦，我又参加个新秀啦。咁新秀咧就第一届，咁就其实自己系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咁但系咧其实唱咗四句之后就俾黎小田叮咗啦。 第一届有梅艳芳系咩咧？ 唔系佢，但系佢净入唔到。 你输都游泳啦，就算系咪啊？ 啱啊，同意啊。 啱啊，即系就算叮咗佢，我都觉得好可以，好荣幸啊。 四句嘢， 咁就系咯，其实大约系咁多咯。我唔知道。 OK， 嗱，咩咩，我想问啊，你如果头先有讲过嘅就系你做保险啦，或者系做呢个航空公司。话点都好，我都好得意。所有嘅嘢我都有个特质嘅， 对 人 啊，系啊，同埋航空公司咧，你对嗰啲咧有啲仲麻烦啊， 系啦，嗰啲 系啊， 系麻烦 啲人，系啊，有冇杯面啊？有冇热咖啡啊？ 有冇啲分享啊？ 系啊， 对人嘅工作 哦，好啊，好啊。嗱，其实咧，我做过，我做咗四年地下啦，咁其实就做过一年飞嘅，咁好啦。地下其实多啲好少嘢，咁譬如地下先算。check in 啦，咁嗰陣時咧係其實好耐之前嗰陣時係移民潮啦，咁有好多其實即係中國人啦，即係都其實好似好鄉下咁嘅，咁佢好似未搭過飛機嘅，咁嗰陣時你諗下，我仲喺啟德嗰度做嘅， 哇！哇你咁後生把聲，你唔好呃我， 你參加第一屆新秀噶， 我當佢係一個故事聽啫。 繼續繼續，請繼續。 我分享下其他人嘅故事咯，嗬。 好嘢，我中意咩咩。 呢個兜得 好。係好嘢好嘢，加一分先。 係啦， 繼續繼續。 咁好啦，咁譬如嗰陣時仲可以喺飛機度食煙嘅，咁我就會問佢啊，我哋一定會問嘅啊，你想食煙定唔食煙啊？咁啦，咁好啦，咁你唔食煙咪揀唔食煙咯。咁好啦，譬如有時冇位嘅時候，咁你係一定要安排佢食煙區嘅，咁好啦。譬如我就同佢哋講，哦，其實而家得食煙位有位，就係你介唔介意？佢話：但係我冇帶煙喎。咁啊， 哇！我啲朋友嚟噶，我啲朋友 呢個幾好笑。 即係佢哋會咁樣講啦。咁我話唔係，我話其實你喺裏邊唔使一定唔需要食煙嘅， 你一定要食嘅，係因為你冇位冇其他唔食煙嘅位，係咪？ 佢會同啲朋友講，佢話：喂，我冇煙啊！咁啊，然後啲朋友話：喂，我有咁嗰啲啦。咁然后譬如可能问佢想坐窗口位定路口位，佢话窗口啊凉啲啊咁样嗰啲咧， 好可爱 啊，系啊， 真 系 好可爱嘅， 有意思咯， 系啦系啦。 咁你会唔会解释翻俾佢听噶？佢就个窗口系开唔到嘅， 梗系会解释俾佢听。我话开唔到窗噶， 傻猪， 开唔到嘅， 系 咪 先？哇，开心几好玩。 同埋我有check in check 过好多，其实就系好多艺人啦，叫做咁样，我系咯。以前可能嘅啫，譬如可能佢哋參加香港小姐之前，我已經 check in 過佢哋啊。咁譬如可能好多名人啊嗰啲，咁我都 check in 過嘅。 有冇前後腳坐飛機嗰啲？ 講一個講一個，唔好開名嘅。 係啊， 我嚟估下 嗱，呢個可以開名嘅，呢個好靚嘅。李嘉欣。 哦，梗係啦，公認大美 人啊 ，B B 啊。 咁佢嗰陣時係啱啱就即係入選咯，咁我哋就認得佢嘅。哇，李嘉欣真係好靚啊！咁佢嗰陣時又好後生。咁系咯， 而家都靓 啊！梁朝伟我 check 过啦。 耶，梁朝伟讲一单，讲一单。 梁朝伟当时同边个坐飞机？ 我唔话你。 嗱，你想唔想入围先？ 嗱，佢讲得好好啊！嗱，佢如果讲咗俾你听嘅话，即刻听佢啊！ 嗱，佢话等我做咗节目先讲你听。 啊喂，嗱啊， 梁朝伟好斯文，好斯文噶，好靓仔。 咁讲嘢噶嘛，梁朝伟唔出声嘅， 系啊， 系啊，系啊。 O、okay, K， 非常好啊。Okay, 喂，阿 Man Man 啊，即系好丰富啦，你嘅人生经验。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做一个电台 DJ 咧，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做乜嘢节目，或者边类型嘅节目，或者咩内容啊？你自己觉得自己擅长咩啊？有冇谂过？有冇谂过？ 其实讲真的。我琴日真係有諗過，琴日我同我老公講，如果真係開一個節目俾我，哪怕係一日，我講啲咩呢？咁我老公同我講，唉，你諗多咗啦，參加下算啦咁。 我唔緊要， 我唔中意，我唔中意佢咁同你講嘢。 我都唔中意。 做人唔好咁樣， 做人唔好咁， 叮走你老公。 冇錯，世界上任何嘢都有可能嚇、啊。好啦，嗱、okay. ，我哋而家節省時間，首先咧進入我哋三關啦，好唔好啊 ？OK， 可以。 政治正音 好啦，对于呢个读音咧，好多嘅人有好多嘅误解啦。今日咧有啲读音嘅文文啊文文嘅，第一个就系高处不胜寒定胜寒咧，读胜定胜啊？ 胜 胜系啱嘅。我哋形容一啲咧啱啱出道嘅，系形容佢系初生之犊定系俗啊？ 俗 俗系咪啊？ 俗啊，第一个 读书个读啊嘛。 是 啱嘅，好第二个啦，呢、這个大家应该识啦。病入膏肓定病入膏肓 嘅，方 方系啱嘅。好啦，逆流而上，我哋话追溯定追溯啊？ 追溯 系追溯嘅。好啦、 哎， 我形容有时做嘢撞板，叫捉蕉定捉潮啊？ 我以为是捉虫添，捉蕉 呢个搞笑， 唔系个态度唔好， 啱嘅捉蕉啱嘅 ， 好啦，休憩定休甜啊？ 休憩 啱嘅，好啦，我哋有时见到啲铺头写住嗰个叫做山羊肉定系擦羊肉啊？ 山 啱嘅，好啦，另外太空星体系星宿定星宿啊？ 星宿 啱嘅，千丝万缕定千丝万缕啊？ 啊，你问过嘅呢、這个女啊？ 女系啱嘅。好啦，我哋话做嘢好好仔细啊，定系仔细啊？ 仔细 系啦。好啦，咦，我问晒你， 错一条啫喎。 唔系，佢系啊，冇错，真系错一条咋。 啊，对唔住，最尾嗰个系仔细啊。仔细 应该系仔细啊嘛， 仔细仔细 系话仔细 系啦，系啦，错两条咯， 系咩？ 系啊， 哇，好高分、啊， 你头先讲仔细啊，系 仔细 仔细啊嘛，系啊 ，OK， 哇， 好啦， 你满唔满意啊？你呢 part 佢 so far 嘅就系、是。 吓， 你係最高分嘅、 okay 啊， 目前為例子嚟講 ，very OK 啦， 非常好啊嚇，有八分嘅、啊，恭喜曬！ 嗱、 啊， 依係第二關，依係第二關咧，原則上就唔限時間嘅，不過當然你要控制翻一個合理嘅時間範圍裏邊，好冇？ 第二關就實習生講股， 交俾你。 OK OK， 今日咧，我其實想分享一下我初初出嚟建工嘅一個經歷嘅。咁話說咧，我係去一間長生不老藥廠嗰度結一份秘書嘅工作。咁除咗基本嘅相關學歷之後，咁啊入職要求要字體端正啦、五官端正同埋身體健康。咁冇幾耐咧，我收到建工嘅通知，建工地點咧係淺水灣某大宅。開門俾我嘅係一個中式嘅工人姐姐，即係梳孖辮嗰啲。咁佢帶我入去客廳之後，俾咗一杯好大嘅水我，叫我一定要飲曬佢。咁啊，為咗證明我身體健康啦，我乾咗佢。咁冇幾耐，工人姐姐示意我去見老闆。咁啊，去書房啦。咁啊，途經咧一個睡房。咁我見到睡房裏面有一張床，床上面有兩個枕頭。一张红色嘅被啊，系两个红色嘅心形枕头，一张红色嘅被，同埋一个夹幔。咁再行入啲咧，我见到一个无敌大海景嘅书房，书房里边正正坐住我要见嘅老板。老板系一个五尺争半寸嘅中年男人，佢唇红齿白，好靓仔，皮肤光滑。咁带住好灿烂嘅笑容咁望住我笑，咁啊倾倾讲讲之后咧，老板表示好喜欢我，咁啊要我做佢秘书。入职要求系要验身，验身包括验尿。我话冇问题啊，可以啊，喺边度验？老板话喺药厂嗰度验。我话好啊，冇问题啊，可以啊。我话点验？老板话因为喺药厂做嘢嘅员工嘅验身标准比出边严格。所以他要求我 入去佢嘅睡房嘅浴缸里面浸暖我嘅下身，然后再排小便。佢话咁样会准确啲。我吓咗一跳，我话我要翻去问阿妈。咁大家想唔想知道我有冇拒绝佢？系啦，我有冇做呢份工？咁如果我有机会开咪，我再话俾你哋听。今日 活活学活用啊！哇！我啲衰嘢你学埋啲衰嘢， 你冇人咁好 啊！你真系啊，唔系啊，同埋我觉得佢似漂流教授。 你嘅故事几特别，几特别， 冇错冇错， 系啦。 好嗱，你实习生讲股咧就已经系第二关啦，咁啊都顺利完成咗啦。好啦，要去到第三关，你头先有讲过嘅就系话咧，呢一个系亦都系你自己绝招。 踢过啊嘛，懒巴闭。 好，准备 第三关，踢过。 2023年啱啱过咗冇几耐，相信我同大家一样，喺过去呢一年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开心嘅系我喺工作上面好快达成咗自己嘅目标，而唔开心嘅系屋企好亲嘅人离开咗。我觉得我帮唔到啲咩，都做唔到啲咩，唯一可能做到嘅系陪伴同埋祝福。好想借呢个机会送呢首歌俾所有我爱嘅人同爱我嘅人。2023年已经过去了，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想要嘅2024。 掩饰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赠我衷心祝福一串， 好啦，你自己咩问题啦，文文？ 系啊， 咩问题啊？ 我练咗好多好多次噶啦， 咁点解会答歌嘅？ 系啊。所以我失敗咗，對唔住。 其實咧，嗱，呢個少少建議啫。其實咧，你要夾歌咧，第一，你講緊自己嘅信息嘅時候，唔好完全將100% 嘅注意力擺喺嗰隻講自己嘅廣告度，唔好擺曬注意力。你一隻耳仔咧，要聽住嗰個音樂。你咁熟呢只歌，你揀呢只歌，我相信你一定有 rehearse 過，你一定知道邊個位有一個停頓，可能係半秒開始就唱啦。你一定要隻耳仔聽住。咁样咧，两边自己一路讲一路听住，如果唔系咧就会答噶啦。OK， 我想问咧，文文你有冇稿噶？ 有啊， 肯定系。所以若果系嘅话咧，如果我系你嘅话咧，我会觉得嘅就系你应该系要将唔使 time 住嘅时间。你 time 咗嘅时间，你一定系 time 咗噶啦，你先至会写噶。你会读完之后，你会知道嘅就系一定够噶，系咪？譬如可能佢三秒嘅，咁你就会写三秒嘅嘢。但系你见到佢就嚟完嘅时候，你应该 cut 啊嘛。 嗯。 cut 咗你后边嗰句咪 好紧要噶，其实答过一个。 我以为你到最后尾嘅时候咧，其实永远都冇死嘅，就系、是、送俾大家嘅有祝福嘅叶倩文，咁你就已经冇事噶啦。 答歌系一个大忌嚟噶，如果答歌嚟 讲， 因为 你知唔知？其实我真系练咗好多好多次，系每一次都好好噶。 我知道， 就系咁，人生就系咁， 俾多次机会。 我觉得阿文文越嚟越似我啊，答歌啦。讲埋都未漂流教室， 俾多次机会， 俾多次机会你啊！ 试多次嚟， 好嘛？ 我试下， 好嘛？俾多次机会你，好嘛？嚟嚟， 唔好住， 咪住，系啦，等准备好先，好嘛？ 好噶， 唔系因为佢写咗好多嘢啊嘛。 我知啊， 好嚟，准备好未？ 准备好未？ 准备好， 好，三二一。 2023年啱啱过咗冇几耐，相信我同大家一样，喺过去呢一年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我开心嘅系喺工作上好快达成咗自己嘅目标，而唔开心嘅系屋企好亲嘅人离开咗。我觉得我帮唔到啲咩，亦都做唔到啲咩，唯一可以做到嘅可能系陪伴同埋祝福。好想借呢个机会送呢首歌俾所有我爱嘅人同爱我嘅人。2023年已经过去，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有一个自己想要嘅2024。 又捉咗少少。 你又鬆得滯喎。 係啊， 嗱就係咁噶啦。係 啊， 心急，你好催板啊，即係好快好快咁講完。同埋當你 係對唔住 讀稿咧，你個感情咧就會少少欠缺咗。嗱好啦，咁啊仲有兩分零鐘，不如我哋三個 round 咁一下啦。第一，我覺得文文咧整體咧都表現得好好嘅，雖然你啱啱開麥嗰下咧有少少好似 jet lag 咁樣咧，即係回答有啲好似好慢好窒嗰啲咧，係有少少扣分嘅。咁但係後來好彩你 pick up 翻咧個節奏咧就好多啦。咁你個故事好吸引人啦， okay. 你能夠將你一個建功嘅經歷好似鋪到一個好神秘啊，同埋個結局好想令人哋聽落去咁樣，係一個好成功嘅嘗試嚟嘅。咁 tag 歌咧冇所謂啦，其實有陣時咧 DJ 間中都會唔小心答歌嘅。咁只要咧你做耐咗，經驗係可以幫你克服呢一方面嘅問題啊，唔需要擔心。好 ，Sarah。 我覺得你聲線好好，你好風趣，你好活潑，你好有信心，有目標。我鍾意你嘅就係話，其實你一路都希望可以就係加入呢一行，你做咗好多嘢。咁同埋嘅就係、是、你講嘢嘅就係你冇懶音啦，其實你好 profi 啊，好 profi 嘅意思嘅就係其實佢好專業啦，已經佢已經有齊曬所有 DJ 應該要有嘅一啲基本嘅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你已經係你緊張啫。系啦，咁同埋嘅就系、是，往往就系咁噶啦。你觉得自己最劲嗰一下嘅话咧， 系 你就系衰喺个位置， 因为太有自信，因为太有自信， 跌低我由嗰个位度起翻身。 好， 要练噶。 我真系好想听埋你嗰个古仔嘅后半部分，所以我觉得你呢一关咧，即系讲紧实习生讲古咧，我系俾最高分嚟嘅。 系、yeah, 啊，因为佢真系有个古仔，佢有起承转合噶，佢、 啊、 会令到你有一个可听性，同埋有一个想追埋佢嗰个结局嘅，呢、這个好难得咯。 系啊， 所以非常好，你俾心机啊，文文。 我觉得阿文文佢个故事咧，好有呢个漂流教室嘅影子，所以咧，我谂住咧，如果文文真系有机会嚟咧，我会同阿文文搞一个叫强吻漂流教室。 强吻几好、啊？ 梗系强吻啦！ 强吻教室啊，教你强吻啊！ 哇，得唔得先？文文， 冇问题啊！ 喂 ，OK、啊。 咁你要私下讲个结局俾我听先、 啊。系啦、啊，你要话俾我听啊！ 打俾我咯，你打俾我咯。 Okay, 好啊， 我打俾你啊！如果你老公喺度唔方便， 我想知道梁朝伟同边个打飞机啊？ 系啊， 阿文文啊。文文， 或者有冇人分开相机，然后上到去又揽埋啊？ 佢系潇潇洒洒 的相机， 其实真系有噶，不过 真系有啊。 咯、 嗯，系边个？系边个？ 唔好讲，唔好讲，系啦，系啦，呢个唔好讲，系啦，呢个系 想知啊？听强吻教室。 好，文文啊， 唔系，我哋做咗同事先讲俾你听啦， 系啦， 好， 不如 round up 最后即系三十秒啦，你对自己今日表现点啊？俾少自己嘅睇法啦，我哋三个讲咗，到你讲。 OK， 好，嗱，其实咧初初讲电话嗰阵时咧，其实我唔觉得自己好似 jet lag 咁嘅，因为咧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喺房啦，咁后屘我出咗厅啦，咁然后俾你哋话翻俾我听，原来我有呢个问题，咁我先至即系打起精神啦。其实本身我想表现到我自己好似温柔嘅，咁但系其实温柔唔到。好啦，最后就系最衰嗰 part 踢歌，我明明做咗17次都系咁好嘅。所以我会再改， 唔紧要，再接再厉， 加油， 新年快乐，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公司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进入第五日审讯，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在庭上展示多篇苹果日报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发布的文章，并且引述黎智英的演讲内容。控方亦都引用多篇文章标题，显示被告宣扬对政府的仇恨。其中一篇内容提及希望各国政府向迫害香港人的香港官员和警察实施制裁。法官李运腾提问有关例子针对哪一条控罪，代表控方的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说是针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早前推出家族办公室税务宽免，以及计划在今年年中推出的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等，贯穿很多其他经济政策，奉行钱流入本港之后能够有利实体经济的原则。 许正宇在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提到，新资金投资者入境计划要求申请者将资金投放在金融资产外，亦都会投资到创科方面，对实体经济大有帮助。基于同时亦都要使用本港会计、金融等专业服务，新计划和发展金融业为本地人才提供机会的目标非常一致。中港澳直通巴士联会秘书长李少明说，如果可以在农历新年之前做到在大型节日活动延长口岸服务等措施是合适的时间，只要给予业界两至三日准备，相信可以配合人手安排。李少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先延长深圳湾口岸的开放时间会比较好，可以照顾到前往南山等新区的旅客。他又认同集体大型运输是假日应付大量人流的解决方法，相信只要做好配套，仍然会有旅客搭跨境巴士往返两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5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3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7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8.2，升个六。阿里巴巴72.8，跌个九；盈富基金16.74，跌两毫；比亚迪股份208.4，跌一蚊；南方恒生科技3.52，跌9.4；美团77.8，跌个六；网易147.2，升个一；小米集团14.96，跌5.2；中移动64.5，升两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41.97，瑞士法郎0.85，加元1.333，人民币7.148，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港金报1923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3.72美元，卖出2064.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畅顺。咁另外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4点去机场方向，介乎青马大桥近青衣桥塔同埋马湾桥塔嘅部分慢线系需要封闭。而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太子道西和窝打路道之间的交界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车辆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禁止右转入去窝打路道，揸车的朋友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西隧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各位司机记得专心专注驾驶，千祈不要做会分散注意力的行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听咗呢三个礼拜嘅风骚实习生，系咪好想参加？哎呀，点解我今日唔打你啊？唔紧要，听日有同样嘅机会啦吓。咁听日咧10:00之后，大家再打呢个电话18723888，就会有人接你嘅电话，然后同你作第一次嘅测试噶啦。 系啦，咪报定名，咁啊记住啦，要留意咧，打嚟嘅时候咧都要少少去介绍下自己。咁如果系咧，听日咧靓妈会11:00准时咧会听大家嘅电话嘅，有机会咧可以就系大家都加入我哋嘅大家庭啦。咁所以如果你有咁样嘅兴趣嘅话，记住听日11:00打嚟18723888。 专家时间， 许 Sir 你好， 许 Sir 你好， 系大家好， 祝你节日快乐， 系大家 都 节日快乐， 新年进步，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冇错， 有 许 Sir 就嘻嘻嘿 嘿，系啊， 有许 Sir 嘻嘻嘿嘿，点嘻法点嘻法，你嘻啲乜嘢？ 好嘢 啊，好嘢啊，其实好紧要嘅，一定要食得落又嘿得出，系咪 啊？系咯， 有入有出， 同埋有啊，许 Sir 你安心啲啊， 真系平安系咪？ 系啊， 好啦，嗱，其实呢一排咧，因为早一轮啊，到一路打后嘅话咧，由天气冻到直头系个成个人系僵硬嘅，我哋会担心嘅就 系 家中嘅长者们，又或者我哋都已经系 冇错啦，系啊，因为啲老人家咧，佢嫌冻又唔喐，越唔喐又越冻。 你讲紧自己咪 系啊？ 系啦，我都系嘅， 佢 成日都系 特别冻冰冰， 冇错。咁啊，想系匿喺个被窦度，有咩都唔做啦。咁所以其实可能会对于长者嚟讲嘅话，喺呢段时间嘅话，就需要更加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啦。冇错， 保下个身体。 系，早晨就呢个嘅话题嘅话，我哋可以今日讲。 好啊，嗱，咁啊，天气冻就应该嘅，唔冻就唔寻常嘅。 系， 但系只不过喺冻嘅天气下，我哋应该用啲咩方法去保住我哋身体嘅阳气咯？咁啊，嗱，一个人咧就总系会产生自己嘅热能去对抗个寒气。 本来系。 咁系啦，咁但系由于你身体个能量够唔够啦，咁你即系我哋中医角度点样将个阳气提升？嗱，咁啊，当然啦，你喺食物里面当中，你都有好多性质㗎。咁啊，有啲嘢好寒凉嘅嘢，你食咗个人就冇辦法产生嗰种阳气。 係啦。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食一啲呢就具有温阳气，即係补充个阳气补火嘅嘢囉。咁啊，嗱，好多人呢就喺冬天就会食得比较多啲啦。 係呀。 因为冬主收藏。咁啊，如果我哋天气冻，譬如话我哋食多少少可能肉类嘅，咁佢相对比起蔬菜类别嚟计咧，佢个能量就会好啲嘅。咁但系咧，亦都有因为以长者为例啦，你食得太多肉咧，佢可能系啦个消化又唔好，咁所以咧最容易吸收嘅咧都唔离得开，都系煲汤。 系啊， 煲汤 饮落去暖粒粒嚟 嘅。冇错啦。咁呢啲補陽嘅湯水裏面當中比較可以喺冬天多用嘅呢，咁當然就係用時令嘅羊肉啦，係啦。咁我哋中醫有一啲好常用嘅食療湯水就叫做當歸羊肉湯。 咁啊，未飲過喎， 係好一聽已經覺得好。 其實嗱，好多而家有啲人都會出去某一啲嘅店鋪，咪打下邊爐啊，咁啊專係會食下羊啊，咁啊甚至乎佢都會用啲好似中藥材整咗個藥膳湯底去灼啲羊肉嚟食， 或者至少有個羊腩煲啊，係咪啊？其實已經係啦， 冇錯啦。嗱，羊腩煲當然啦，佢都係羊肉啦，咁但係佢就會即係因為你炆煮嘅過程會肥啲啲啦， 上火啲 係啦，會油少少啦。咁但係能量值咧係一樣嘅。咁但係相反啦，如果我哋整個湯咧，佢就清啲而吸收啲咯。咁但係你就要將一啲藥材咧就煲咗為個湯底啦。咁你跟住再放嗱，你可以放羊腩落去嘅，亦都可以放啲羊片落去嘅。咁你就視乎在自己嗰個目的啦。 明白係 嘛？嗱咁啊，譬如我哋材料咧，可以試下用一啲黨參。 当归 杞子，跟住就落红枣、生姜，同埋再放一啲叫做春沙仁。 咩嚟？ 春 沙仁 系啦，春沙仁咧系 一啲香料嚟， 香料嚟 嘅 系啦，又叫做洋春沙、春沙仁。 我完全冇听过。 系啦，其实有嘅。 喺边度买噶？ 喺藥材鋪有得賣，藥材鋪或者有啲賣南貨鋪啊，嗰啲街市賣有藥材煲湯嗰啲。係 咩嚟嘅？扎沙咁嘅。 唔係，佢一粒粒果實嚟嘅。 哦，咩 果實？其實 陽春咯、 啊，係啦， 三啊， 係啦， 我諗住考你， 考你，下個禮拜，下個禮拜答我。 嗱，其實你去到。去到你去有陣時會食嗰啲麻辣火鍋啊，裡面咧佢都會有好多浮起喺個水面嗰度、哦，其實 嗰 啲就是香料啦， 係啊冇錯， 香料嗱有陣時佢會用啲花椒、八 角 啊、桂皮啊、草果啊，仲、 黑椒 啊，有一啲豆蔻啊、沙仁啊，呢啲全部咧其實都係具有一個温補陽氣，同埋咧佢有種香氣，你先至做得嗰種香味出嚟啊嘛。咁、但係當然落又唔可以太多啦，因為點解我哋而家呢个汤我哋会落咗呢个叫沙仁落去咧，咁呢个春沙仁咧，佢系有健胃和中，咁啊令到我哋嘅消化功效会提升，咁啊减少一啲饱胀食滞嘅现象咯，系啦，咁因为嗱，你个汤水里边好滋补嘅原因就系你有啲 当归 喺度，咁你当归本来系甘甜嘅，个味道系味辛、味甘嘅，咁佢系有补血温阳。所以咧，有啲人咧就成日都话惊食咗当归会唔会上火啊、热气啊。咁但系我哋用嘅量就唔需要多咯。譬如话我哋而家煲个汤啫，我哋用三钱。 哇，咁真系好少喎。 系啊，三钱就够噶啦，因为你希望唔会饮一次就可以成个冬天都补得晒嘛。咁你用得多，个人一封咗喉上火，你就唔够胆再饮啦。 系啊。 咁啊，所以嗱，当归我哋少少啦，三钱，同埋咧佢香啊，成个汤煲完出嚟咧会好吸引你想去饮嘅。 其实系全间屋都好香。 系啊，冇错啊。 煲当归。 啊嗱， 我其实好中意闻嘅，有啲人唔中意。 佢即系当然啦，可能你个人有啲人咧真系中意闻嘅原因咧。佢就系个人身体佢需要佢 呢 样 嘢， 系啦， 我欠缺当归。 你冇听，你跟咗取 Sir 咁耐，你都唔知嘅咩？ 佢需要佢， 系啊， 佢受得到佢就会中意佢咯，系啦。咁呢个好特别嘅一个吸引现象嚟噶嘛，系嘛？咁啊嗱，当归三钱，咁啊党参咧都系用三钱。姜咧，你可以視乎需要啦，落三四片。咁有啲人咧就驚羊肉咧就會騷啊，咁佢會落啲蒜頭添嘅。咁 嚟 係啦，咁你又落去四五粒蒜頭落去都得嘅。咁啊加啲杞子啦，杞子啊大約落一匙羹啦，三錢到啦。咁春沙仁就唔使多嘅，落二錢就夠噶啦。咁紅棗咧，你可以落六至八粒啦。 哇！ 係啦，咁你將呢一個嗱，首先你淨係呢一個湯底嘅料咧，咁你如果當一家人可能有三四個人飲啦，咁你嘅水量咧就大約落翻約莫三公升。 哇、okay, ，可以多啲， 係啦，三公升 煲佢耐啲。 你先係啦，要煲得佢有起碼八九個字啦。係 啊， 咁你睇下 嗱，火滾係嘛？ 你當然啦，視乎在你係用羊腩啊，定係用羊肉。如果羊腩梗係一早嘅時候啲羊處理好咗啦，你就一齊抌曬落去咯。係啦，一齊抌曬落去就唔需要話煲幾多個字啦，就成煲湯、最基本煲兩個鐘。但係如果你係愛嚟灼啲羊肉片嚟食嘅。咁你嗰煲湯料咧，起碼你就要煲咗一個鐘先。 OK， 淨係藥材煲一個鐘，係啦， 清啲同埋可以火 喎。 係啦，跟住你就落啲羊肉落去就可以食得啦。 誒， 呢個幾好喎，又方便喎。 咁啊，個湯又比較清又甜。 跟住嗰個羊肉嘅亦都可以容易消化咁樣，又冇咁肥。 係乜嘢人都可以啱飲嘅，除咗唔中意飲羊肉嘅人。 嗱， 呢個就要你俾我俾你講 嘅 方 法。孕婦又得唔得咧？ 冬天受過寒嘅人咧，咁基本上都可以飲。但係如果你當其時有上火嘅現象，口苦、口乾、眼屎多、冇屎屙咁樣嘅話，咁 係真嘅。 係啊係啊，你熱氣啊嘛， 歌仔正喎。 你個人熱氣，咁你再食啲温燥嘅嘢。你咪起火咯， 系、哦， 所以即系嗱，你基本评估一下，嗱、啊，你自己觉得眼好红啊，有眼屎啊，嗯、口气又重啊，咁啊，跟住个人咧口口干咁嘅话，你就唔好饮啦，因为你个人啲火都嚟啦嘛， 系啊， 呢个系补一啲咧唔够火嘅人，咁、 嗯、 当然啦，我唔食肉嘅、 嗯， 我净系呢个 唔食羊肉，可能有人，就是、我可唔可以用第二啲啊？ 誒唔食羊肉，你咪用牛肉咯。 哦，用牛肉，是牛肉都係要比較温温嘅。係 啦，都係温性嘅。當然啦，雞都得嘅。 嗯，係、哦、 啦， 雞 都 係， 雞都得嘅。 OK、 嗯。咁當然誒，要考慮嘅元素就係有啲人佢可能係食素嘅。 嗯。 咁佢唔食素咪就咁煲個。 唔擺得唔得？ 唔擺得。 係啦，唔擺 就好。係啦，就咁將呢一個茶水煲嚟飲咯。咁、 嗯、 佢都可以有補氣血啊嘛。 嗯。需唔需要有擺個誒紅蘿蔔落去啊？ 呢 個啱味， 唔係你可以擺， 因為我發覺就係取材你好中意擺紅蘿蔔， 因為紅蘿蔔咧，我哋將佢取其等同於好似藥材裏邊嘅甘草，係啦，即係令到你開胃啲，中意好飲啲， 明白？ 係啦，咁嗱，呢個咧就愛嚟作用於補氣血， 好， 同埋咧，因為羊肉本身咧就係補陽，補我哋嘅陽氣。咁好多人咧就對個陽嘅定義係咩咧？就係我哋一個人身體嘅一個生機。系啦，生机冇错啦，发电机又得啊，生经生命嘅原动力。咁、 嗯、 我哋一个人要产生一个热量、热能，就要靠呢个阳气旺唔旺。咁、 嗯、 而羊肉咧，佢本身个肉类嘅性质就属温咯。咁、 哦、 所以咧就可以喺驱寒补阳嘅功效上咧，佢、 嗯、 系比较首选啦。 最好就系佢咯， 冇错啦。咁、嗯、啊当然啦，喺药材里边当中好出名，又可以壮阳、 嗯， 又强壮补虚嘅咧，就、 嗯。 离得开鹿茸，冇错啦，食茸，啊或者鹿尾巴，呢、 嗯、 两种咧都系好合适喺香港而家呢啲天气嘅时间会使用、 嗯， 因为香港真系唔系几多个月会好冻，咁、嗯、如果你唔喺呢啲时间食，都唔知几时搵时间食啦， 系啦，嘥咗， 系啦，咁但系嗱，如果你食茸或者食鹿尾巴咧，个汤咧就尽量系要用炖嘅手段，同埋咧就因为你唔知道自己个体质可唔可以受得。咁亦都會唔會有啲人講話補唔入啦？咁、 嗯、 樣咧就最好要去一去濕先，咁、 嗯、 你先至好煲呢一啲比較補嘅嘢。 嗯、 啊，譬如話你用啲雲苓白術兩樣藥材去煲水飲， 嗯、 啊每樣咧就大約用一兩， 嗯、 雲苓一兩，白術一兩，咁、嗯、你水可以用五碗，咁啊煲得佢半個鐘頭。跟住剩翻嗰啲茶水咧，就我嚟幫我哋身體先清咗啲濕先， 飲咗先。 係啦，咁啊可以連續飲，可能兩日至三日都係咁做。 去咗啲濕啦。 冇錯啦，咁、嗯、你點知道自己濕去咗未咧？你就睇下自己條脷咯。 嗯哼。 如果條脷好厚脷胎脹卜卜好多牙齒印嘅，咁、 嗯、 呢個就好明顯係濕啦。 嗯哼， 冇錯啦、 嗯。 咦，飲咗少咗啲脷胎，個人就即係啲濕少咗啦。 啊 咁、 啊、 你就可以咧， 我偷偷地刮咗佢之後，跟住話冇事喎。 刮完轉頭都生翻出嚟、 啊， 根本就係自己呃自己。 我刷牙刷一拉落去已經後面即刻生。 嗱、啊，所以咧，我哋就當舉如啊，用誒蓉咁計先啦。咁啊，鹿茸咧，我哋就咁去藥材鋪買到一啲已經切咗片嘅。 嗯 或者甚至乎你可能之前買咗成隻，佢幫你切咗片嘅都得。 嗯， 咁啊，一般我哋用三錢，夠噶啦， 用三錢， 三錢夠噶啦。咁、嗯、因為如果佢切咗一片片，好似個五蚊銀咁大片咁計咧，你就大約落十片啦，係、 嗯、 啦，一次落十片，咁啊係燉埋一盅大約係。可以燉到有八碗水份量， 哇！諗、都覺得好飲啊！份量 係， 仲有啲咩嘢？ 咁啊，加啲黨加啲黨參啦，淮山杞子、龍眼肉同埋藍棗，咁呢啲基本咧就係底料嚟啦。 即 係 其實好似當歸羊肉湯一樣嘅啫， 就少咗啲當歸，係、 嗯、 啦，就加咗啲龍眼肉。 都系淮山杞子、啊， 加咗啲淮山，系啦，淮山杞子，咁、 嗯、 我哋就淮山四五片咯，杞、 嗯、 子又系一匙羹啦，咁、 嗯、 啊党参就两条啦，咁啊龙眼肉又系揦汁仔，唔好太多啦，咁、 嗯、 啊蓝棗咧就比红棗稳定啲，佢就冇咁容易上火啦、 嗯， 因为如果炖蓉咧，佢本来都系温性、 嗯， 因为始终嗱鹿茸、鹿尾巴都系鹿啊嘛、 嗯， 所以我哋去外国去北欧，咁佢哋都会食鹿肉啊嘛，咁、 嗯、 但系你香港地又比较少食鹿肉 啊 嘛，因为你始终系。 嶺南地帶你受唔起啲咁温燥嘅嘢， 好温燥嘅鹿。 嗱，因為係啊，佢嗰個鹿本身嗰個補陽嘅性質，比食呢一個羊係更加嗰個火力更猛嘅。 哇， 係啦， 但係我哋係受唔住嘅，係咪？因為我哋南方 咁啊，一般喺我哋嘅天氣裏邊係成日都 keep 住廿度或以上 啊 嘛。咁你喺外國嗰個地方，可能成日都喺零下或者零下廿度，咁啊爭成四廿度前後。咁佢唔覺嘅，因為佢消耗咗嘛，我哋就消耗唔到嘛。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就唔係好受得湧嘅。咁但係湧個效果喺補血、補腎、補陽個功效咧，亦都係最強。 系男女合用， 男女都 饮 得 噶， 因为咧鹿茸其实系只鹿角啊嘛， 系啊， 咁所以佢我哋成日都话系中药材里边嘅至阳之物，因为佢系指住个天嗰个头壳顶， 其实系手指甲嚟嘅啫。 点解会手指甲？ 系啊，其实呢啲鹿角咧， 系 啊，啲鹿角啊嗰啲咧，系好似其实系等于人嘅 层， 都系骨啦， 系 啦，佢都系骨 嘢咯， 冇错啦。咁但系由于即系采收嗰个鹿茸嘅时候，佢都系要有啲鹿，会系有啲血喺里边啦。咁所以就系话有啲咧就个鹿茸里边其实就系靠嗰个鹿血去嗰个补阳嘅能力就系嗰度走嚟嘅。咁有啲咧你嗰片鹿茸红卜卜嘅，咁就即系。血多咯，但如果白雪白即系白比较白身啲嘅咧，佢就骨多就血少，咁佢就冇咁补，但系就冇咁燥。 好，鹿茸之外嘅头先阿翠翠都提到就系 鹿 尾 巴 嘅， 冇 错 啦。 咁因为我哋时间有限嘅话，我哋讲埋鹿尾巴。 咁嗱，鹿尾巴咧，我哋一次过最好就要用一只啦。如果你起码有四个人用嘅话，咁啊一个人饮 一只， 系啊一只唔多噶，你又要买翻个大细，约莫一只系一两二钱、一两三钱左右个 size 就 OK 啦。你就唔好买成只手掌咁大条， 因为有 时 候啲真 系 好大条 嘅。系咁啊，当然啦，越大就越贵咯。咁啊，亦都越少有。嗱，咁啊，鹿尾巴啦，如果真系要份量嚟计，头先我讲咗啦，一家人当四个人饮就要一只嘅两二三。如果你已经嗰只好巨型嘅咧，咁你自己计翻个份量就可以啦，就唔使成只落嘅。 知道。 咁但系咧呢个咧就要加强一啲补腰神，因为鹿尾巴咧就喺我哋。只鹿嘅尾巴嘅位置，即系嗰条脊柱个督，即系补肾，我哋就要用翻啲补肾嘅中药材。咁里边当中，我哋可以用杜仲啦、金九脊啦、巴戟啦、牛膝啦，都系要落翻甜甜地嘅成分啦，又有杞子、南枣、龙眼肉、党参。咁呢个系炖汤嚟嘅。 系。 咁啊，药材基本啦，大致上都系以三钱为例，系啦，咁啊，枣亦都系五六粒，咁啊，将嗰个鹿尾巴之外，仲要放啲咩落去咧？食材当中要去好饮啲，最好就可以放到一隻嘅猪腰，去猪肉佬度买只猪腰汤开，叫佢刮干净，然之后戒咗花洗一洗，跟住再出水，搵啲酒揦揦佢。咁佢 要求咁多， 咁啊，佢就冇咁容易有嗰啲噏味，系啦，咁样咧就好容易去做嘅啫，其实，咁啊，跟住。有啲人咧就人多，咁佢又放多几只鸡脚落去，咁啊用滚水就倒落，将啲材料落晒落个炖盅，加热水，咁啊隔水炖四小时，加少少 热水炖啊， 用熟水咯，或者咁讲啦，咁啊加少少盐落去咧就调味咯，咁啊佢可以有一个补肾壮阳，对于有啲人成日都手脚冰冻啊，夜晚要起身三四次屙夜尿啊，呢一轮特别多嘅人咧，饮咗呢个汤可能。一个礼拜你基本饮一次，饮咗两次你已经有啲帮助啦。 咁犀利， 系啊，好一个蛹一个鹿尾巴都好明显嘅，系啦，咁所以可以试下喺呢个冬天里面做下呢一啲汤水咯。 水上我不要讲嘅就系喺我哋功课里面见到你又写住有腊味糯米饭，呢个系咪最平民化嘅一啲嘅？就系呢个时候可以煮多啲嘅咧。 你秋冬季节你糯米饭啊、蛇羹啊，或者系呢个羊腩煲啊，成日都会一齐喺啲蛇宴出现。 系啊，其实唔明点解佢哋一定系永远拍埋一齐。 首先咧，第一样嘢你都知，腊味里边都好多油脂类嘅嘢。 系啊， 咁你个其实嗰煲饭，你嘅能量就会好高，营养成分好高，糯米又本身补血。咁相對咧個人就會比較暖和一啲咯，咁亦都係即係因為佢香，你就會食多兩碗飯咁解，咁所以咧糯米飯就係營養能量高，所以你就會覺得暖和一啲啦，同埋有補血嘅功效。咁而你食蛇羹又可以溫陽又驅風，你食呢一個羊肉煲嘅又可以補陽氣，所以就溝埋一齊做。 咁亦都有啲人咧就會助善嘅時候就飲少少助熱咗嘅，譬如花雕啊，咁佢個作用咧就係幫助其實帶動嘅氣血運行，其實都帶動埋個消化功能。 非常好，系啦。咁其实头先我哋有介绍咗个有三个汤水啦，甚至乎嗰只可以头先阿嘴唇有介绍过嘅，都可以喺呢段时间嘅就系补阳， 系啦，要壮阳， 壮阳嘅。好啦，咁真要多谢晒，唔该晒嘴唇， 唔该晒嘴唇，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 我承认我有时候看起来好严肃，低着头去着我的事物。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步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社交恐惧。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给个交代。孤独坐在角落，但我已经亮起来，即使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世事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五湖四海，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由来得到高人眷顾。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谁脑海 星期三分钟十二点钟嘅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温20度，相对湿度60%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活人啊，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干燥，今晚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都系咁嘅天气啊，都几好嘅。早上清凉少少，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首先就会有客家婆来了，睇迟家而家等等，我哋翻嚟再见。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来了， 艺气客家呢？ 晒自家好。 检验轻衣能衣丝人咧热热三 口， 而现盖楼系降物鸡哦。 今日系2024年 开咯， 系啊， 系啦，新年开咯 ，Happy New Year。 检验咧希望太迟噶咧，团团圆圆， 团团 圆圆，热 团火气， 一团火气， 斜斜尖尖， 斜斜尖尖， 冇啫，我唔会中人呢啲嘢嘅。 所以我同阿梁小章都系不约而同就觉得你讲斜斜正正， 你啊姐，我希望大家系齐齐正正， 斜斜正正， 天梯 can call， 天梯 can call， 一团火气， 身体劲过金刚， 梗系啦吓，一团火气啊， 一团火气啊， 系啦，一团和气， 火气啊，和 气， 傻气，一团傻气啊。 好，咁啊教咗咁耐嘅话咧，仍然都系咁样噶，即时传译简直就系不知所云。 不如我下次改为用手指算啦， 系啦， 讲唔到用手指算， 要阿小羊羊帮手 啊！佢一阵间唔记得咗啦，有好啦。咁至于今日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本来我系谂紧咧，同一啲咧就系新年有关嘅嘢，但系其实咧嚟紧嘅话，我哋又有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新年， 阿到农历新年我做乜鸡啊？ 拜年， 拜年，斗利是， 挑利是， 系啦，我斗利是。要去拜新年，咁啊 派呢先， 仲有好多嗰啲四字嘅挥春，咁啊就迟少少嘅话咧，我哋先至再同大家 挥春唔系挥春啊， 再讲多次 挥春， 你啊挥春啊，你化灰就系 叫我唔可以挥春， 挥春嘅挥暗春 系挥春， 我挥少少啫。 灰春， 灰春系乜嘢啊？ 灰春 唔系我，如果我讲灰春咧， 就系、是、 客家话又冇意思啊。 最好唔好啦，你唔好乱咁噏啦吓。 哦，得、 就是、 收到。 OK， 好啦，咁啊，当然啦，今日我哋想讲嘅呢样嘢都系好得意嘅。 冇错。 其实我觉得咧，成日都喺度讲紧嘅就系、是、啊，每一日咧天气又会系点样啊？ 系、啊， 冻啊，热啊，湿度系点啊？咁样啦，就 系 小张最最中意噶啦， 因为 中意夹歌啊嘛。 系啊，第一首歌嘅中间，我冇出声。 阿福儿啊， 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今晚大致多云， 所以佢就最清楚。 系啊， 咩事啊你？我哋系话你，系啊，做乜嘢？ 赞你啊！ 赞紧你，你又喺度咁。 我唔使人赞， 继续啦嘛，你系啦嘛。OK， 好，收到。 全力开火， 开人推爆， 冇错， 踩过去。 系好。 好啦，咁其实讲到就系话，即系咁天气嘅话，你我哋最清楚噶啦。咁啊，天气当中嘅话咧，咪亦都咧系啊呢段时间啦。暖翻少少又好似好少少喎，天文台其實做咗好多事嘅，即係例如有一啲都幾得意嘅嘢嘅，就係早嗰輪我哋喺個節目裏面都有講過，就係、是、希望咧可以廣納大家嘅一啲智慧，希望咧就可以幫我哋嘅颱風命名嘅。 係啊，但你知唔知咧、最近 奶茶 天文台有一個頒獎禮啊， 係啊，冇錯啦， 係好趣致啊， 好多嘢搞，都係希望大家咧即係可以了解多少少有關於就天文台佢哋嘅繁重嘅工作，係咪、好啦。咁當然啦，你話講緊呢個就係颱風嘅名字咧，我哋都有講過有好多，其實全部咧都係同我哋香港咧係好有密切關係嘅。咁啊，當然啦，仲有好多大家應該都記得啦，係咪？我哋都有討論過嘅，有啲乜嘢你想加落去噶嘛？你記唔記得？ 記得記得。 而想加麥加洛軒。 孟强， 我不可以加自己个名噶，佢又讲同香港有关嘅。 喂，孟强仲唔同香港有关？ 梗唔代唔代，你唔可以代表香港 啊 嘛？ 我觉得可以啊， 你觉得啫，你觉得嘅嘢佢就系噶啦咩？ 唔系啦， 吓唔系噶？ 唔系你应该要俾心机，有嘅有一啲嘅就系已故影星嘅名嘅话，系被人命名嘅。你除非就系叻到佢，好似叻到佢咁样嘅话就犀利啦。呢、這、一个唔系波叔，系李小龙。 哇， 系啦，咁啊就系话。李小龙嘅话，当然你可以去到咁嘅级数嘅话，你咪可以被命名系台风咯。 你估我仲有冇时间努力？ 算啦， 呢个问题问得几好。 算啦，我觉得我打你个肉。 唔得，我觉得我得嘅， 从后追上 系啦， 好啦好啦好啦， 从后赶上，加油！ 如果真系盲强嘅，你觉得个台风劲唔劲？ 好劲， 但系乱吹， 神系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嗰只嚟嘅， 即系谂住听日唔使翻工去打通宵麻雀啊？点知出太阳我哋 就冇咗啦。 呢个就系盲强嘅作风，佢唔系台风，系作风 盲风。 嗱，咁啊，当然仲有好多其他嘅啦，我哋都有讲过啦。譬如我哋会觉得就系好有代表特色。 色嘅咧就係啦，蛋撻啊、菠蘿油啊等等，其實佢哋都有好多係上咗榜嘅。大家仲記唔記得啊？ 記得，記得。仲有啲係植物嚟嘅，仲有熊貓好似又記得。 有嘅，安安街街啦，有嗰啲樹木啦，有我哋去食呢一個茶餐廳嗰啲嘢食啦， 有 白千層嘅係記得喎，好嘢喎。仲有嘅咧就係有一啲譬如可能係代表我哋嘅特色嘅，好緊要嘅就係有時你會喺維多利亞港度見到，你都覺得幾靚嘅，係咩？ 帆船， 帆船，有时你隔，你知唔知其实佢有名噶？ 啲帆船有名 啊， 我知啊，同埋而家 帆船有名啊 ，modernize 咗啦， 你可以上去坐个帆船嗰度，喺维多利亚港嗰度可以行噶 ，LED 灯 系啊， 红色噶， 但你加咗嗰啲又好似系现代一制，我最中意睇嗰啲古代嗰啲咧，即系以前系仲可以有啲船喺度睇下， 我即系唔系因为你加咗啲红色嘅灯咧， 吸引啲啊嘛， 系啊， 其实靓嘅，你夜晚黑你会见到，冇错，咁其实呢一个亦都系可以嘅，就系我哋香港喺旅游业方面咧，好多人嚟到嘅话系会觉得好开心， 系啊， 你唔觉？你又成日尖沙咀，你見到佢出沒嘅話咧，你會影佢嘅咩？ 我最中意係尖沙咀嘅啦。 係啊，我知，我都係。你喺東邊嗰邊。 你唔覺得咩帆船好似代表香港嘅咩？係 啊， 即係個感覺。 係啊，係啊，以前嗰啲 logo 有帆船。 係啊， 因為點解咧？就係因為我哋喺150年前啊嚇，咁啊其實呢一隻嘅帆船嘅話咧，就係會有時你間唔中嚟喺維多利亞港度會見到嘅，因為我哋係一個小漁港。 一百五十年前你見過咩客家婆？ 我講緊話呢一隻啊，你聽我講埋先，即係你有時你会见到佢有一个名嘅，唔系因为你咁样，你 challenge 我咧，我系好嬲噶，因为我系做咗好多功课，我系想 教 你， 做咩要加佢咁？ 系啦，即系呢一只咁样嘅。 头先佢无端端，你又唔话佢。 呢只船咧，其實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即係150年前，其實咧亦都係一個嘅小漁港開始。咁跟住呢一隻咧，原先咧就係屬於一啲嘅我哋本地嘅漁民嘅。咁啊，而家亦都係咧揾嚟咧，就係可以咧，就是你間唔中你可以見到佢喺維港兩岸嗰度咧，就喺度蕩漾嘅時候， 親善大使 提醒大家，係咪？你諗下，我哋只不過係一個咁細嘅一個小漁港，到今時今日發展到一個咁好嘅地方，成為一個東方之珠，冇錯啦，係好有意義 嘅。都唔係苦嘅。你其實生活唔同啫， 益苦思甜，益苦思甜。 好啦，嗱咁啊，講到咧有好多嘅一啲颱風命名嘅名字嘅話咧，不能盡錄啊，因為真係好多，所以咧我就攏揾咗有好多咧，我想講廣東廣東 籠統啊嘛，你想講？ 我想換害換害攝集。楼梯池架热斜杠， 十只 系啦，十只即系有十个，就会同大家咧会倾下嘅。 好 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话孟强咧好想将自己去命名，我又有讲到嘅就系话有呢一位嘅就系国际巨星，系啦，已故嘅国际巨星啊，咁点讲啊？ 李小龙， 佢就系用两个字嘅，就系小龙，小龙系点讲？ 小龙。小龙， 小龙， 小龙， 小龙， 系啦，出年就系龙年啦，系咪啊？就系咁，你讲紧李小龙就系李小龙， 李小龙，我觉得佢个名都好香港嘅，即系李小龙呢三个字咧， 小龙， 即系中国龙的传人啊嘛，即系你话如果佢叫做李志华咁就争少少， 你又系大姓啦。小龍小又係我哋有啲時候，就大家係大家係熟嘅，係啦，譬如小強啦、小鋭啦、小將啦， 好嘢， 係啊，所以咧小龍就係小龍。 小龍 好啦，另外呢一個嘅就係喺茶餐廳嗰度，我哋經常會飲到嘅，亦都好代表我哋嘅，仲要有絲襪嘅就係 奶茶。 客家話點講？你呢個就係拉茶，係啦，拉茶其中嘅一個，你沖茶嘅時候必須要有嘅，你都知啦，唔係拉花，而係你真要拉一拉佢嘅話咧，佢先至會啲茶撞落去，係啦，啲味先至會出嘅。咁呢個就叫做奶茶， 奶 係啦，就係奶茶啦，有少少同廣東話係相似嚇，奶茶啊，我要杯奶茶，熱奶茶， 熱奶茶。 好啦，另外有一個嘅就係話，經常我哋見到嘅就係揸車兩旁。都会有好多呢一种嘅乔木嘅树木嘅，你头先有讲过嘅系乜嘢？点讲啊？ 百千千 呢一个嘅发音系比较难啲嘅，你讲 百千千 白就系啱噶啦， 千寸 非常 千 够啦，讲完未？系百千千 千千千千 系啦， 千 千 千 得唔得？ 得 千层。呢一個咧，亦都好犀利啊！我做功課嘅時候就話，點解會種咁多呢一種嘅喬木喺兩旁咧？知唔知點解啊？ 吸嗰啲廢氣。 唔係。 Stupid。 讲下啫嘛。 你唔准闹同学， 我冇闹啊。 你好叻咩？你讲啊。 我话我自己 stupid。 你话自己得，你讲三次。 stupid， 孟强 stupid， 孟强 stupid。 做功课嘅时候，佢话因为原来咧，如果要发生火警嘅时候，佢嗰啲皮咧系可以咧就甩落嚟噶。烧完之后嘅话咧，佢系唔会再烧落去里面嘅、哦，所以咧佢系个中间嘅树干就要好难再被再烧出去，烧埋里面啦。 大自然真系犀利， 即系隔住啲火唔可以蔓延， 因为佢会甩咁啲皮。 犀利犀利， 系啊，所以佢个树干就好难俾你再咁样。继续咁样去蔓延落去，冇错啦。好啦，但千层之外嘅话，仲有另外好多时候我见到觉得好开心嘅 千层糕。 唔系，系一种雀鸟嚟嘅，喺我哋嘅大埔附近有一间嘅餐厅、 小白鹿，小白鹿 系啦，冇错。 小白鹿咪小白鹿咯，讲咁多次多余。 你放心，我会扣佢分。冇礼貌， 老师啊，其实礼貌，不如为一次我哋讲中国人嘅礼貌， 好冇问题啊， 多谢啊， 系啊，责任啊， 佢讲小白鹿嗰一条咪得咯，小白鹿，小白鹿， 你冇错，点讲啊，白鹿 ，Xiao Pak Lu， 错，嚟 ，Xiao Pak Lu， 其实你系啱嘅 ，Pak Lu。 拍路 系啦，拍路就系白路啦。头先我哋阿白千层已经教咗一个字噶啦吓，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我哋好开心啊，因为我哋嘅祖国会有时你会有一啲嘅熊猫会嚟，有个公园嗰度俾大家见下嘅。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有安安， 佳佳 点讲啊？安安 安安， 诶啱啦，安安。 我有个客家女朋友嘛， 系咩？ 你唔识啊？ 分咗手啦，我知。另外仲有一个，头先我哋有讲到维港两岸，我哋会经常见到嘅人，点讲？ 你一句讲先啦。 帆船 啱咗一半啦，帆船系啦，就会见到帆船啦，系啦。 呢、這个好难搞啊，帆船。 帆船啊，好啦，帆船之外嘅话，這個、呢一个咧都系会好开心嘅，因为咧恭喜人哋嘅时候呢，如果你上咗年纪，我会恭喜佢嘅就係话用啲乜嘢嘅植物嚟讲啊。 哦， 松柏都系台风会命名嘅一个。唔知即係总之佢就係佢觉得松柏都系因为好意头啊，吉祥啊。好，松柏点讲？ 松柏 差唔多。 松柏。 松柏。 松柏。 係啦，松柏。 松柏。 得唔得？ 得。 好啦，另外仲有啦，呢、這个咧就有整糕又有啦，喺茶餐厅嗰度亦都有得饮啦。红色嘅 红豆， 冇错啦。红豆点讲？凤挑， 凤挑 系啦，红豆呢、這个就系凤挑啦。另外仲有呢一个啦，你一定错嘅，但系喺夏天嘅时候，好多时候都会好中意食嘅。 俾 梁 同学先咯。 蝉叫嘅时候嘅话，佢就会有好多，亦都好平嘅 西瓜。 唔系，系啦，冇错。点讲 ？Stupid， 你讲错嘅话，即刻扣多20分。 拉住， 错，你讲，你讲。拉住你知唔知点解啊？拉住系仔啊， 系咩仔 啊？仔啊，拉住系啊，拉住就系 仔啊。 杰亚拉住即系话佢系我个仔，系啦。 杰亚拉住 系啊，拉住唔系你错。点样例例子点讲？你哋学过噶啦。 听到未啊？老师同你讲啊呢句说话。 我同你 讲啊。咁你识咩？咁 点讲？你咪一讲拉住， 拉字 系啦，错奶个， 啊你记得，唔系我记得 系啦，奶个唔会讲荔枝嘅，唔会讲拉字，系讲奶 个， 系啦，最后尾呢一个真系好犀利噶，好多时候我哋饮茶嘅时候一盅两件要食， 虾饺， 错 烧卖， 统称统称 点心， 冇错点讲， 点心 差唔多， 点心 错，点心 点心 系啦，点心就系点心啦，好味啊， 好 真系好能够代表我哋香港啊！好，重复一次， 重复一次，第一个 小龙， 小龙 奶茶， 奶茶 百千茶， 千钱 白露， 白露 安安 安安， 帆 船 重 拍重拍。 红豆、 凤挑、 荔枝、 奶果 同埋 点心， 一齐翻嚟。谢 谢你。 为你学吉他，为你写字，来日一切再动摇，都想挨到你身边。我是一根刺，我也。 是碎片，将伤口雪藏，为你坚持充当美丽水印，完成我磨练，谁知转眼就如世上迷惘的孔雀，就如气球随凌乱风向，缘木与迷失，然后我爱到变得片面。 This song is only for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柔弱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想再次 盲强， 唔好嘈，叫你够低时间嘅啫。台风喺命啊吓，而啱咗咪咁样啊，别啦咩？而啱咗， 盲强， 盲强，好啦，试过咗自己， 打死别别， 老师我投诉，佢打死我， 成立好嘅，好咁样，我哋一阵间你话自有分嘅嘢，系啊， 我开心， 我明，我都明，但系佢嘅投诉成立 ，OK， 我都明， 你冇错。好啦，嚟啦，准备好啦，一个叫 B B， 一个叫做盲强， 系 咪？系 啊， 叫做 盲强 打 死 B B。 我又加个， 好啊，你加啦。 B B 踢死盲强， 好，你哋自己人家搞到啦。 B B 踢死盲强， 好得啦，你第一题，俗语话一把乜嘢 ？B B 踢死盲强， 哇，好嘈。 唔系，我都有个 B B 喺度啊，你叫边个先？ 边边打死盲强， 一把咩话？ 仲要话一把乜嘢三把火？ 你冇理由讲过啦， 啱嘅。 你冇搞错啊？ 港式茶餐， 你打死盲强，奶茶 盲强 啊！你立 盲强 奶茶， 同老人家拜寿， 你打死边边打死盲强， 我完全 重 拍边个？ 彭重拍。 好 ，B B 踢死盲强。 好，第四题 ，B Water 盲强。 盲强， 盲强。 大块面，你系咪心脏病啊？ 我好神经， 你系咪心脏病啊？ 犯错， 错系边个嘅一句名言啊？ 啊，盲强，盲强打死 B B。 盲强， 成龙。 古人用比喻男女相 爱，打死边边， 盲 强， 盲强打死 冯超， 冯超系啱嘅。好啦，虾饺烧卖，边边，盲强，边边 点点心， 好叻啊吓，系点心。香港昔日啊系一个小， 盲强， 盲强， 范丞， 范丞，想唔想知道佢叫咩名啊？ 咩啊？ 个范丞叫咩名啊？叫做鸭零号。 哇， 系啦， 英文系咩啊？话咩意思啊？呢个 鸭零号咯， 再讲 就系嗰个范丞咯。好啦，第八题，网络交友 ，B B 劈死盲强 ，B B 系啦，你读埋我个名先得噶， 劈死盲强， 冇错啦 ，Pat Lu 错，交际用语 ，B B 盲强， 爆啦！你啲古答 啦，五四三错，系安安同人咧问候晚 安， 唔系啲条咪头先嗰条咯，黐线！中大常六桥， 盲强打死 B B， 盲强打死 B B， 拍正钱 系啦， 盲强 B B， 拍路拍路拍路拍路，拍唔系我系 B 唔系我系 B B 踢死盲强， 踢死盲强， 拍路拍路 系以一分。赢咗呢个 game 就系盲强踢死 B B。 老师啊，我个名叫咩话？ 你系 B B 踢死盲强，听唔听到啊？ 讲。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受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机事故影响，部分飞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或者延误。其中一班香港快运航班原本凌晨一点几起飞，延误大约四个钟，在上午十点之后抵港。有香港旅客说，羽田机场有很多人，情况不混乱，指引清晰。亦都有旅客认为当地安排已经尽力，工作人员的态度亦都很好，形容航班只是延误并非取消已经很好彩。另一个旅客说，等了几个钟先上机，感到很疲倦，心情没受影响。亦都有港人说，机场方面有向他们派水和毡，很多人席地而睡，不算很挤迫。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 7.6 级地震增至最少62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几万户家庭仍然没有电力供应。当局担心仍然有人可能被困在倒塌的房屋下，又警告今个星期可能会发生类似强度的余震。轮岛市有至少25栋建筑物倒塌，消防员用电锯进入倒塌的建筑物营救被困的人。地震引发大火，亦都摧毁著名旅游景点轮岛早市周边大约200栋建筑物。株洲市官员证实50几栋房屋被夷为平地。石川县当地昨晚开始落雨，气象厅今朝向轮岛市发布大雨警报，呼吁居民防范泥石流等次新灾害。政府专家小组说，地震发生在一条长约150公里的大断层上，而且地震活动范围已经越来越广，呼吁居民警惕仍然可能发生强地震。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说，社会应该重新认识深港两地往来的模式。现在两地交通方便快捷，无论内地来香港或者港人北上去玩，都可能选择即日往返，不会租住酒店过夜。所以如果将来在大型活动节日延长口岸服务时间，方便到内地旅客的同时，亦都可以便利香港市民。对于有旅客认为本港酒店的房价太贵，所以不在香港租酒店过夜，崔定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酒店价钱因应需求变化，除夕夜维港两岸的酒店房价一定较高，但是如果在荃湾和将军澳等地区的酒店，价格并非很贵。他又说有信心2024-25 年度访港旅客人数必定继续增加，认为在刚刚过去的除夕晚有大批内地旅客等候搭跨境直通巴的事件只是小风波。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5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83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38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07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8.8升2.2，阿里巴巴72.7跌2元，盈富基金16.73跌2.1，比亚迪股份208.8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3.56跌9.6，美团77.65跌1.75，小米集团14.94跌5.4，网易147.8升0.7，中移动64.4升1.5。

为何未狠心语，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眼睛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片段人间，江城子第五集。 恩啊恩，点解你要咁傻？为咗一个薄情郎咁伤心啦，怪都只能够怪自己痴心错付。唐文，我虽然无缘与你共偕连理，不过恩恩对你是真心一片，今日唯有望你有日飞黄腾达，出人头地，亦望你不要辜负姐姐的心意，你们可以白头到老，开枝散叶。唐文，我终于明白你当日走投无路的心情，我会离开你们远走他方，不会再打扰你们。再见了姐姐，再见了公子。 叔叔姑娘，点啊？有冇啱啱消息啊？ 冇。如今外面风大雨大，妹妹到底去咗边度咧？佢绝对唔会无缘无故粒声唔出就离开我哋。佢系咪遭人欺负？到底妹妹受咗乜嘢委屈啊？唐公子， 冇啊！唔系我啊，我冇欺负佢啊，我真系冇做过啲咩事，令到佢咁样嘅反应噶，唔关我事噶。 唐公子， 吓、啊， 何以你咁大反应？莫非你知道啲咩事？ 冇啊！我平时对阿欣欣妹妹都系一句起两句止，佢嘅嘢我真系唔系太了解。我搵人搵佢，我化晒人搵佢，我去先啊！我去先啊！ 公子，公子，何以急急脚要离开？我谂公子都系太过紧张妹妹嘅安危。老天爷，求你保佑妹妹平安无事，早日归来。 弊啦弊啦弊啦，啱啱你千祈唔好做傻事啊！唔系我呢轮嘅苦心经营，又要付诸东流噶啦。如果话俾素素姑娘听，佢惊我嘅人会唔会坏咗我大事咧？佢会点睇我咧？唉，真系论尽。唉，为免东窗事发，我一定要俾阿素素更快揾到啱啱。事不宜迟，听日朝头早即刻去对岸嗰个塔楼嗰度揾佢。我相信佢一定系匿喺嗰度嘅啫，欣欣，如果你喜欢我，我求下你，你成全我啦。 七姑啊，又系我啊。 点啊，跛仔文，揾我做乜嘢啊？ 唉，即系咁，我又唔系唔信你。其实我真系好信你噶，但系我呢轮真系好唔妥，你知唔知啊？我成日头晕身庆啊，个头啊赤赤痛啊。 你感冒咋嘛？ 唔系啊，我呢轮呢，我成日觉得有人跟住我，好似唔知想对我搞啲咩咁。 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也不惊。如果你冇做坏事，冇做嗰啲对唔住人嘅事，你使咩惊啊？ 七姑，你知我份人系得把口衰啫嘛，我讲啫嘛，我唔会做坏事嘅咧。 俾只手我睇下。 嗱嗱嗱，点啊点啊，睇到咩？有咩玄机啊？ 你啲掌纹唔错噃。 是啊是啊，咁我仲有冇机会发达啊？ 唉， 弊仔嘛。 咩咩 以前我嘅老师傅话：无文非贵世心妙，三文皆顺富贵人。你嗰啲文系几靓，但可惜啊！ 你唔好吓我啊！你讲到咁好，跟住整句可惜，可惜乜嘢啊？七姑日日冇得化解噶吓。 嗱，你本身咧应该系搞文艺、搞艺术嘅大人物，仲系有知名度，赚到钱噶、 啊。你又讲得啱啦！我话俾你听啊，我后生嗰时候，哇，我啲生意好大个，做到我有楼有车，唉，但系唔知点解。做下做下咧，就越嚟就越差，越大就越缩。哎，真系 弊仔文，你信我，呢啲系你上几世嘅业债，我相信系有排还嘅、 啊。喂喂喂，有冇搞错啊？上几世做嘅嘢要我还？唉，讲真，都唔知系咪我做嘅。唉，点解呢单唔知边个搞出嚟？咁啲镬咁要我孭咁点算啊？ 点解？因为欠负他人前，提穿此惆怅。个个惜妻儿，爷娘不供养。兄弟似冤家，心中长央像。忆识少年时，求神愿成长。我劝你自己好自为之，多行善，同埋积福啦，老友。 啱啱我啊，啱啱喺度啊，你出嚟啦！放心，我保护你，冇人伤害到你噶。啱啱嗌几声都唔喺度，冇理由噶。佢弱质纤纤，身无长物，可以躲得去边？啱啱啊，我啊，你出嚟啦！讲俾我听，边个欺负你？讲俾哥哥知，我帮你出头。你出嚟啦！如果唔系，哥哥好担心你噶， 哥，我唔要你做我哥哥啊！我唔要啊！我唔要你做我哥哥啊！ 啱啱， 唐敏， 阿嫂嫂姑娘，哦，你都嚟塔楼呢度揾阿啱啱啊？ 系啊，因为妹妹曾经同我提过。每当佢有心事，佢真会喜欢过河，登上塔楼，望向东边，因为佢嘅老家就喺东边嘅远方。 哦、 只要佢望向老家，就会感到安心。 咁、但系而家佢唔喺度噃，啊，佢会喺边呢？ 唐公子， 吓、啊， 妹妹曾经同我提过，好喜欢你相赠嘅花灯，只不过， 只不过乜嘢？ 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素素姑娘，你说我才疏学浅，你呢两句说话即系咩意思啊？ 妹妹曾经同我讲过，佢有心上人。 啊，系咩？佢几时同你讲噶？佢冇同我讲、啊。咁佢有冇同你讲嗰、那个心上人系边个啊？系边个啊？ 佢只系讲佢期待已久同心上人嘅约会，喺嗰一晚告吹。 吓、啊！ 从今以后再冇心情欣赏良辰美景，管他明月不下下塔楼。啱啱，啱啱系姐姐啊！你系咪喺度啊？啱啱， 姐姐，姐姐， 啱啱，你真系喺度啊？到底发生咩事？点解要离开啊？吓、啊？ 姐姐，姐姐， 系咪有人欺负你？你讲俾姐姐知，我帮你作主好唔好？ 嗯，好。姐姐啊，冇人虾妹妹啊，怪就怪自己太傻，信错人。 你系咪指唐文啊？ 唔系啊，唔系啊，唐公子同你属于天造地设嘅一双璧人，一个制作花灯，一个提字。天生一对，妹妹祝姐姐同唐公子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 妹妹，姐姐睇得出你喜欢唐公子，你老实同我讲，有冇咁嘅事？ 冇啊，冇啊，冇啊！姐姐，你咁本事，我觉得唐公子系一个人才，如果有姐姐帮佢，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真噶真噶，妹妹对唐公子。 就好似家中嘅兄长。如今妹妹虽然有一个好姐姐，如果再多一个哥哥，咁就最合啱啱心意。 如果妹妹最近只系心碎不宁，不如姐姐陪妹妹去城外度行下，纾解心中嘅郁闷，你话好唔好？ 唔好啦，姐姐你同唐公子啱啱接到秦老爷张单子，应该会好忙噶。啱啱我唔想打扰你哋啊。 咁你今后有咩打算啊？ 得噶啦，姐姐你放心啊，妹妹大个噶啦，我会好好盘算。如果日后妹妹能够有姐姐一半咁叻，我再翻嚟报答你，好吗？ 恩恩，无论你一个人喺外边，你要事事小心忍让，知道吗？ 知道。 如果遇到有咩解决唔到嘅事情困难，随时都可以翻嚟姐姐身边噶，知唔知啊？ 嗯，知。妹妹应承姐姐，遇到解决唔到嘅事情，一定会翻嚟揾姐姐帮忙。 嗯。 姐姐，你都可唔可以答应妹妹一件事啊？ 妹妹即管讲，无论系一件、两件，甚至系几多件事都好，姐姐一定应承你。 啱啱今后就会做一只天上飞嘅鸟儿，四处飞，往高处飞，往东边飞，指望姐姐答应妹妹，唔可以将我嘅行踪讲俾家中任何人知，可以吗？姐姐。 可以，姐姐应承你，我都应承你，你都要应承姐姐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嗯， 珍重。 姐姐，你都要保重啊！希望你同唐公子嘅花灯可以照亮整个江淮地区，照住啱啱他日归家之路。 嗯，小心，保重。 姐姐，你都要保重啊！ 沾湿霜。眼渐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然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 素素姑娘，你真系冇恩恩嘅消息啊？ 冇啊，算啦，事后都唔早噶啦，我哋早啲回去。另外。明早同你去睇个地方，如果系合适嘅，我打算将来弄嚟作坊，亦都可以定落嚟。 好好好，咁我哋回府啦，免得天色太晚。素素素素，阿秦老爷睇完我哋嘅作品，佢喜唔喜欢啊？满唔满意啊？ 放心，秦老爷对我哋嘅花灯非常满意， 真系噶。 他已经跟我说，忙完中秋灯会之后，就会请我们再帮他设计一个明年的元宵佳节的灯会。 明年正月十五元宵，但是我们不是已经接了河南一个单子吗？还哪有时间再做这件事呢？ 所以阿爹帮我们找到一个地方作为作坊，然后再安排一些人帮手。 你阿爹又帮你找？阿叔叔啊，何然你阿爹会帮你不帮我的呢？为什么成日插手我们作坊的事情呢？ 唐文啊，你千万不要误会。皆因秦老爷还有威震镖局的陈总镖头都是阿爷多年的好兄弟。他老人家都是一时太过着紧我们。 他紧张你啫，不是紧张我。 唐文，你何出此言啊？ 上个月我同你阿爹讲想提亲娶你过门，佢又话七月中那元宵不宜嫁娶，好啦，我话等到九月过埋中秋，应该系成亲最好时机。佢又话九月重九不宜办喜事，到底你阿爹系咪真系睇我唔起先？我系咪成世要靠佢？生意系佢拉翻嚟，系咁你话，不如你两个打理成门生意算啦。我回乡探亲又好，耕田又好，咩都好啦。 唐文啊，你系咪有啲劳累啊？不如你休息下 先。我唔休息。我免得一觉醒嚟，所有事情俾人作主啊！到时我算系咩啊？系一个家丁啊，下人啊！你当我系乜嘢啊？ 我同我阿爹并冇你所想嘅啲做法， 我阿爹都只系想帮轻下你啫。既然你唔领情嘅，咁就作罢啦。 千金小姐又如何？唔好以为可以差遣我睇俾我啊！呢、這个世界老板多的是，我唔信冇你啲介绍，我做唔住。又黐你，唉，去饮花酒。喂，春娇，过嚟过嚟，你睇唔到我咩？过嚟陪我饮。喂喂，嗰个，系蒙花，嚟嚟饮杯花酒，本公子打上你一两银。埋嚟啦，揽下先啦，系咪睇唔起我啊？我有钱噶，我要个个人向我低头啊！ 唐文，你喺度吗？时间唔早噶啦，你系咪唔舒服啊？咁晏都未出去作房嘅？ 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唔通我上世真系做得太多阴质嘢，而家还都还唔晒？我跛仔文如今世还，我还晒俾你哋。嚟啊！ 心里流失了多少热情，弥补的谎言，偿还的借口，我不会去当真。爱的心路旅程， 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哈，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丰收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